內地至今有89,864人確診，4,636人死亡。前世界第一的美國高爾夫球手活士發生車禍受傷送院，一對腳受傷接受手術。當地警方透露，活士當時神志清醒，未有透露車速，正是調查有沒有受到酒精和藥物影響。當地警方發表聲明，指車禍發生在當地星期二早上，汽車嚴重受損，警員要用金屬切割工具才能夠將活士從車廂救出。汽車車頭嚴重損毀，由於安全氣袋彈出，令到活士避過更嚴重的受傷。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覆蓋南海北部。預測今日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初時風勢較大，星期五能見度較低，稍後有幾陣雨，星期六天氣稍涼。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556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53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2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68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04.5，跌2.5；美团386.6，跌6.2；中国移动56.2，升3毫。中国海洋石油9.94跌4.6，快手337元跌20元，盈富基金30.76跌4仙，中国生物制药8.68升4毫，阿里巴巴246.6跌1元，银河娱乐79元升2.95，小米集团28.3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10.99，瑞士法郎8.567，澳元6.156，加元6.169，新西兰元5.715，欧元9.431。每百日元对港元7.3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933点，跌221点。港金现价报16,71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25美元，卖出1,812.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翻新界啦，屯门嘅石排头路有爆水管，石排头路去山景村方向，介乎青羊街至到明琴路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反方向去赛义桥方向啦，就介乎青羊街咧，都系同埋明琴路一段啦，封咗快线，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咁由于石排头路嘅爆水管，影响到而家镇环路去天后路方向，近住石排头路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兴体育馆对出噶，咁再提多大家一次啦。较早前新蒲岗防疫措施嘅封路咧已经重开，咁包括系锦明街同埋部分嘅显径街封路重开。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近住海丰园一段，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呢一段路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伟业街嘅支路挤塞。车龙在九龙货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慢车，龙尾在红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同埋渡船街东莞街尾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我是敏感时刻的李敏，要问下我的拍档莫莉。喂，如果你要送个甜品俾屋企人，你会送咩呢？ 红豆沙，因为呢如果红豆沙嘅话呢，我就觉得好似我同敏大人咁啊，敏大人似糖水，我似红豆，加埋糖之豆咁样，甜死啊！ 我仲以为你话我哋似陈皮，老得嚟好矜贵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敬文，你话几重话？ 哎呀，105磅啊，又超标啦！天， 哎，两位靓女，如果个105磅咁重嘅，攞个手推车稳阵。 150磅啫，唔使手推车啊，有手有脚。 唔系噶，105磅嘅货物啊，你要自己搬啊，随时咬伤腰骨噶。 乜嘢货物啊？我自己磅紧重啊。 吓，你有105磅？ 系秘密秘密。 我哋都系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货物重量要清楚，搬运切忌超负荷。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10点，还要是朝早的10点啊。 吓，即是说朝早10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10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咗《风骚浮人》里面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鹏仔，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猴仔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型嘅听众， 咦，做咩你笑得咁活泼嘅？ 你唔当我渐入佳境咩？ 系啊，觉得我一日好过一日啦，啱啊！ 系啊，哇，块面都即刻涨翻，我见到自己， 听得出咯， 琴日吓有个涨声啊， 你点解听得出佢把声而家蛊惑咗啊？ 哦、 真系啊！佢之前咧就好平实噶， 杞人忧思啊！ 嗰啲嗰啲叫做调皮啊！ 系啦、啊，你而家调皮咗喎，系喎、啊！你嘅康复进度食到嘢未啊？ 啊，食过啦，唔该。 食过冇事啦，系咪啊？ 唔再屙啦， 唔 好屙。你睇嗱，佢嗰个招牌嘅笑声咧、 啊， 之前就冇噶， 系啊， 因为你知啦，其实你要咁样笑咧，都要几用力噶，咳咁样咧，啊，而家终于翻翻嚟啦，佢 翻窗 翻翻嚟，啱啱好啦，做得好啊！ 身体健康，身 体健 康 吓，多谢。系啦，肚皮。系啊，喂，咁啊，琴日咧，我哋即系作为一个打工仔咧，我哋都算几大胆啦。 咩事啊？ 老细问我哋问题咧，我哋琴日全日都冇理过佢啊。 哦， 咩问题啊？ 你问我哋啊嘛，系咯。 你喺 个 群组里边。 系啊，我想话我哋都算。 认啊嘛，我以为呢个世界上有人。 哦，可能系喎，哇！我谂翻，我哋都算冇大冇细啦，系咪啊？程振鹏走去问我哋，不如我哋今日咧讲呢个题目好唔好啊？冇人应过佢喎，冇人理佢喎， 同意咯， 系啊， 对，即系同意 啦，系啊，即系可能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咁我哋 即系多得有佢呢啲咁嘅老细喎，认真喎。 即系做咩啊？会问你嘢？ 唔系啊，即系问题系咧，佢系会即系大家好融洽地喺度讲啊。有时咧，即系啊，有啲脾气嘅时候，佢都哦 OK 喎，佢愿意接受你啲脾气啊。 我脾气更大， 系啊， 系咯，所以都 OK 嘅。 即系可以互片啫，你明唔明？ 系啊，喂嗱，喂今日咧，其实又我觉得又凉咗啊。头先翻嚟嘅时候咧， 喂系啊， 秋风起啊，唔好讲咁多。 我都觉啊，豪仔。 系啊， 今朝咧我净系觉得，咦阴阴凉，要着翻件厚啲嘅衫，然之后望下个温度，吓、啊、都19度噶，原来。 系啊，佢天文台讲咗噶啦，天文台讲咗话咧呢几日咧，因为咧可能会有雨，风势咧较大咁样，即系咁，所以天气咪要稍凉咯，咁咪好咯。 系啊，哎、我呢几日咧 温度唔似啊嘛，以为。 系啊，我仲要 咁就真系凉啊。 我仲要咧，我今日咧送我仔翻学嘅时候。你知道我呢排咧就又变翻早场啊！ 你咪想我哋赞日日赞你 啊？唔系 啊， 爸爸啊！我系想话咧嗰个变化咧，譬如我今日送佢咧，我直情觉得都配合埋嗰个咧，即系阴天啊， 好 秋好似明明唔系冬啊，变咗秋风啦，卷起啲落叶啦，系啦。然后咧我抱住佢嘅时候咧，佢仲喺度咧喊到难舍难离啦。我直情觉得我唔系送个仔翻学啊！ 拍 我觉得好似卖仔咁样咧，哇！我仲要咧，系啦，哇！即系搞到咧，我成日谂死啦，点解我送佢翻学，好似搞到卖仔咁样嘅？然后仲要咧，你知啦，啲学校咧，佢最惊就系你喺度望住佢咧，就话嗱，家长唔好出边望咁耐啊！你越望得佢耐咧，佢就会越唔舍得啊嘛。于是乎咧，我直情好似卖仔摆低，然后拱咗俾老师之后咧，就拜拜，跟住呢边就话拜拜，跟住我就即刻头也不回。跟住成个感觉，我走嘅时候。啊！我头先发生啲咩事？佢都仲系咁样嘅咧，系啊。咁啊，后来咧，我再研究过咧，做咩佢连续几日翻学咧都咁曳咧？嗱、嗯，呢、這个可能咧，即系各位家长咧、 啊，你用个曳嚟形容佢啊？ 啊，应该咁讲， 即系喊啊，扭计， 因为扭啊，唔肯翻啊，系啊，唔肯喐啊。咁咧，后来我终于问到咧，原来佢而家咧就学习紧戒片啊。即系佢翻到学校嘅时候咧、 哦、 ，K one 嘅老师咧就可能会要求佢哋咧，嗱，唔该咧，你而家要着底裤仔咯，你唔可以着片咯，咁样咁你知啦。 着系点啊？ 即系着尿片，唔再着尿片啦，要着底裤。 即系话如果要 翻到学校先要除啊？ 系啦，即系可能帮佢换啊，或者要求佢做咯。 哇、 啊， 可能佢系咪唔想俾啲陌生人咧帮佢？ 唔系应该唔系除嘅，应该系鼓励佢，要你去换，要你去着底裤。 即系提佢啫。 系啦，佢应该唔会喺学校换嘅。 咁我想问你，作为你阿爸，你带佢翻学嘅时候，佢系咩状况啊？着住片 就 片咯。 哦， 翻嚟嘅时候都系片噶。 哦，咁就冇嘢咯。 但可能佢开始鼓励佢，就教佢。譬如佢而家你戒片都系咁噶，中间入住片咧，但系中间咧一去要屙尿咧，定时定候就话你要唔要去屙尿尿啊？而家不如我带你去厕所度啦，咁你咪要屙尿咯。 哦， 所以其实你虽然着住条片啫，但系其实佢都鼓励佢去厕兜度噶嘛。 我明白。 咁可能咧，对个小朋友嚟讲咧，佢嗰个安全嘅尿片，你知道，即系你估唔到噶嘛。 系啊，嗰条安全尿片因为包裹住咧，佢即系由前至后左至右噶嘛。 一条 你都想揽啊？我惊你揽几条、啊，师兄真系。 嗰个需要 系、 啊。 重拾婴儿时期嗰个尿片。 系啦、啊，我就谂紧 会唔会曾志豪爸爸会唔会其实我哋个方向应该调翻转问下小朋友会唔会其实佢就是。系俾人笑佢仲压住条片啊喺学校。 哦，应该又唔会嘅，佢成班小朋友都系 K1 都唔识笑人。 哦、 应该全部都系 咁嘅， 应该全部都系细成咁，应该就冇事嘅。但我估系 咁 咯。 可能有 K2、K3 嗰啲哥哥姐姐就喺度笑啊、嗯。可能咧，当佢哋去厕所嘅时候咧，有其他班噶嘛，咁样就指指点点。 见到佢、 我谂应该未有咁快脆住嘅。所以而家咧，唯有咧，我每朝送佢翻去咧，我哋呢几日咧都不停要同佢讲咧老师嘅好说话啦。我都话老师好好人啊，去教你啊。我咧即系所有大话都讲晒出嚟。系所有大话都讲晒出嚟。我同佢。讲我话嗱，你咧仲入住条尿片咧，咁、就会有尿味咯。啲、尿味咧，其他动物闻到咧就会舐你 pat pat 噶啦。 哇！你咁样吓佢啊？ 呢度都叫吓啊？ 仲唔系吓啊？哇！你同鬼子有咩分别啊？嗰个 同咩话？ 拐子佬咯， 同拐子佬有咩分别？唔系话呢个仲好好噶咯。我话嗱，你咧，你换咗片之后咧，系啦，我话舐啫，我都估到你个妇人一定讲埋咬噶啦。你又知 咧？ 我觉得呢个演绎咧，好似系我唔啱，我有啲尿味走出嚟。 系啊，你只要唔入片就冇事噶啦。 转咗咧就系一个进步啊。 系太细个未识谂进步嘛，真系。 我觉得俾佢叻佢咯。 我觉得动物领 pat pat 应该都几好。 你话你自己作噶，你真系啊？ 你作噶？ 你 系 啊？ 动 物 领 啊？ 离晒谱啊！边人咁样 讲嘢嘅？有冇第二条桥？不妨醒醒我看下。 即系鼓励 集腋成裘， 鼓励个 K 温小朋友。 系啦，点样去戒片？系啦，我就用咗呢一个动物领 pat pat。 你已经冇 呢个比。 阿曾志豪，你呢个系细仔，你大仔嗰时候 好快戒噶，佢唔知点解 似你咯， 似边像啊，即系似我咪好咯，咪太快戒咯，系乱粒廿四又开始真系啊，彭仔又即刻隔咗五秒，佢话原来呢个桂花田狼虎之年又讲衰嘢啦， 哎哟， 我冇啊， 最后翻嚟啊，我哋唔使戒片嘅，我哋继续听风骚发户人啦。 你于世道里奔流，你的俏脸带哀愁，却开个玩笑盖住了伤患，我心里难受。记得最后那关头，谁人从绝境找到理由，逼你继续战斗。高与低经常有，不能放手。讲我知，可能有新的宇宙，可以共你迎风浪，准我为你扫走迷茫。原来对你好，比得到宠爱更深爱。可以共你怀希望，不要习惯孤独地哭，这行为不当，陪我掏心声更内耗。我不要为你失眠，想你令我安全，再封闭自己脆弱那一面，我总会疲倦。纵使拒绝不可怜，谈情还是应该真挚点，如求共你信任中发展，可以共你迎风浪，准我为你诉。再一起变硬朗，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喂，头先有阿 JW 黄浩仪嘅安全感啦吓，喂，程振鹏啊，桂花田，我哋咧即系我哋嗰年代差唔多啦，咁你仲记得咧？我哋八十年代嘅时候咧，咁啊嗰阵时咧就有两个势力咧就叮当码头互相角逐， 边一个范畴啊？ 诶、哎，咁你话咧八十年代有边两个势力咧？大家就互相同你死过？ 张国荣同谭咏麟 系咯，冇错啦，嗱，你谂下，系啊，中咗啦，中，梗系都八十年代啊嘛，嗰阵时即系你话呢一个即系迷。 迷哥迷姐咧，大家总之就一定要互相争噶啦。咁、哦、但系我中意阿伦啊，唔系我要张国荣啊咁样。 系啊，嗰阵时喺中学阶段，啲女同学都已经系咁样斗啊。 系啊，咁当然你话去到后期就变咗四大天王喺度斗啦。咁、但系如果我哋以 冇咁犀利嘅嗰时四大天王太多啦。 系啦，因为四个嘛，咁两个就劲啲嘅，即系好似东邪西毒咁样咧。总之就要互相咧就要喺度竞逐嘅。喂嗱。如果咧，大家仲有呢一种张国荣斗谭咏麟嘅嗰个记忆嘅话咧、麻烦你将你嘅记忆同埋你当时嗰个互相竞斗嘅能量咧，摆喺今日，因为今日香港都需要你啊，出嚟斗一斗啊！ 边个话去斗啊？只不过数字显示啫噃。 唔系唔系，我觉得应该要竞争啊嘛，哦、有呢个竞争系需要啊，真 系竞争。 系啊，因为咧，我哋都有两个咧唔同嘅势力咧，应该咁讲有两个 app 啊。我觉得咧，佢哋都应该要 大家。你唔可以用势力嚟去形容噶、啊。 势力我好中性嘅、啊，势力一种 power 嚟嘅、啊， 大力得唔得？ 大力势力唔得，大力先得咁样。系咩嚟嘅咧？嗱，因为咧有两个 app 咧，近日喺呢一个叫做嗰啲叫做下载榜里边咧， 系啊系啊。 好似可以爭緊我哋十大中文金曲龍虎榜咁樣啊！ 唔係好似恆指咁啊！ 係啦，冠亞軍啊，而家咧姜池、曾池， 即係最熱門， 冇錯， 係 啦，喺度鬥爭緊。咁但係咧，全部都同香港人好有關係嘅。我哋希望大家咧就發揮呢個 fans 嘅精神咧，你就要努力啲為港爭光。係啦，因為嗰兩個 app 咧，一個就係 安心出行， 係啦。另一个呢安心出行大家都知啦，咁之前已经话政府急增啦嘛， 我哋一号开始就一定要 要用啦，係啦，咁同埋我哋安心出行好威㗎嘛，真係扬威海外喎，英属处女岛啊，巴布亚新几内啊，里面都有人下载， 係因为人有啲、 几威劲啊， 咩啫，咁讲咗话因为有啲香港人喺嗰边嘛，咁下载 你有冇识得香港人喺巴布亚新几内啊， 你冇啫，我哋香港 我哋识得人少，冇错，所以我觉得 系 好事嚟嘅。好啦， 等我哋知多几多， 等我哋知多啲系啦。 华人啊，你知唔知全世界分布系几多啊？每一个地方都有华人、啊、 出嚟啫，哇！喺马萨里咩岛啊？ 系啊，巴布亚新几内亚英属处女岛 都有啊， 都有。 认真喎、啊。咁 唔係佢仲要係翻翻嚟香港嗰度勁喎， 佢唔係淨係俾香港人用噶嘛，唔係即係喺香港嘅人用啊嘛，咁有啲人嚟香港噶嘛，可能佢都要出行噶嘛， 即 係 原來我哋喺巴布亞新畿內亞嗰度都有好多人嘅， 仲要 佢係喺香港人喺嗰度打工，但係佢喺度打工又會翻翻嚟香港， 唔係喎， 即係佢先要下載安心出行。 又另一樣嘢咧，就係講緊個手機咧，你究竟身處喺咩地方啊嘛？你可以唔係一定香港，係啊，你個 VPN 唔係一定喺香港。香港噶嘛？ 哦，点解你无端要搞 VPN 啊？ 唔系啊，我唔知道、啊。 咪咯， 咁个人喜好啫嘛，关、 哦、 你咩事啊？你点解问我啊？ 做咩唔俾人知道自己喺香港啊？ 我做咩俾人知道啊？ 嗱、哦、，OK 啦，总之 系咪先？ 总系啊，总之咧、安心出行系 唔 想知嗱，安心出行系第一位啦。咁本来好好嘅，即系证明大家都好踊跃支持我哋呢一个抗疫嘅新政策。但系而家有第二个 app 急起直追， 系 嗰、个苗头咧就越追越近。咁啊，呢个唔系一个好事嚟嘅，真系。如果咁样追法嘅话咧，嗰、个就系、是。英国嘅 BNO Visa 嘅嗰个 app，、即系我哋简称咧，因为佢全名就咩叫做 UK Immigration ID Check 咁样嘅， 其实我做咩嘅咧？ 就俾人申请移民去英国咯， 申请签证啊， 申请签证咯， 嗰度就申请到噶啦， 系啊， 喂，化学嘅。 人哋简便啊，唔系化学。 喂，学嘢啦，学嘢，喂，快啲，学嘢啦。 岂有此理，真系 讲得好， 系啊，系啊， 系啦。你陈振鹏呢啲果然系姜嘅脑噶啦，啊，真系啊， 唔系咧， 姜嘅脑嘅啦。 咁啊，我哋头先，我哋就俾佢 fix 咗啦。佢一病翻好咧，就即刻成功咗啦。系讲得好，金儿希都化学嘅。 咁又话申请移民 啊？咁啊，俾人申请到过 去，俾 晒资 料人哋啊！你真系， 你即管 讲 嚟 听 啊。 系啦，冇啊，咁因为。佢一咧出咗之后咧，呢个 app 啊，琴日就出咗啦，下载量急升啊，咁而且咧系啊，而且咧根据佢哋嗰个叫做下载数量显示咧，佢话已经咧排第一、第二啦。第一 即系话叮当码头同安心出行 系啦，叮当码头安心出行， 有时系安心出行，哦一个转个一个下昼可能 冚上去第一系咪啊？ 未嗱，我头先咧我 update 过噶，截至头先一个钟头之前啦，9:28之前系啦，咁咧第一个排行咧仍然都系安心出行嘅，咁、第二格咧就系呢个 UK Immigration ID Check， 哦系 就 系 呢 个 第二位， 有冇第三个 系？有啊，你知唔知系咩嚟嘅？第三个都几好笑嘅真系， 系色路啊？ 唔系，系 点解你要谂啊？嗰阵 系冇咁先至，咁个画面 先够爆炸 系 嘛？ 落差好大， 多元化到咁啦嘛？ 啊冇第三个 app 咧，根据佢而家呢个 Top Charts 嗰个显示咧， 冇啊， 系有啊，系呢一个麦当当嘅 app 咯。 点解嘅？啊，因为佢有优惠呢排， 系咪啊？ 好似系，好似不停咁样好行咁。 系啦，你呢啲即系家庭主妇就最了解个情况啦，咁样系啊。 有冇话系分两个大阵营噶嘛？系咪啊？ 咁佢哋嘅类别 有呢个唔系生果类， 唔系佢哋嘅类别系唔同嘅，因为而家一个就系类似叫做 health 嗰个类别啊嘛。 哦， 因为一个咧安心出行咧就系 health and fitness， 佢就当咗系呢一个嘅。咁而家佢呢一个 UK immigration 嗰个咧，佢就当系嗰啲咩一般工具咯。 系 啦，咁样用嘅。 但系我哋就睇佢个总数咪知咯。 系啦，佢而家就我唔理你咩种类啦，咁总之咧佢暂时喺佢个有个 top chart。个排行榜度咧， 就叮当码头啦。 系啦， 始终都系安心出行多啲嘅。 冇错啦，所以我知我点解，我点解话咧，我哋一定要鼓励好似张国荣同谭咏麟当年啲 fans 咁样咧。 究竟点？ 下载，梗大家快啲下载安心出行啊嘛。就是个性质不同呢才惨嘛。嗱，如果咧即系 UK immigration check 嗰个多咗好紧要咧，超过咗安心出行。你揾间俾人演绎就系话咧，哦，咦，我哋唔止安心出行， 你硬性规定嘅都咁多啊，咁系。 佢哋想安心出国，咁点算咧？咁唔啱噶嘛。 系啊，梗系唔啱。 即系想系啦，咁我哋应该要鼓励翻大家留港安心出行。 系啦， 系啦。 你唔系你两个可以同时下载嘅。 所以我哋出去外地噶，不如如果都系有飞机飞。 唔系，但系佢呢个去外地唔使 download 呢个 app 噶嘛。 嗯，睇下点啦，我哋放长双眼吓。 所以我哋鼓励大家快啲下载安心出行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上午十一点在立法会宣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他在社交网站上再一张整理自己佩戴绿色领呔的相片，在贴文说已经整装待发，准备迎接忙碌的一日。据了解，政府将会向失业人士提供担保，让失业人士向银行申请贷款，贷款额可以是月薪六倍，上限80,000元，年息一厘。消息透露，计划设五年还款期，头12个月只需还息，之后本息摊还，逾期还款可以退还利息。申请计划的人士必须提供失业证明。另外，消息透露，預算案會提出撥款大約3億元，提升現有足球場設施。預計康文署轄下超過300個足球場之中，有70多個可以提升設施。陳茂波發表預算案之後，下午將會出席記者會，晚上出席電視論壇回應提問。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昨日有200多名优先接种组别人士接种新冠疫苗。另外，由于预约系统一度出错，昨日亦都有超过300名市民因而提早打针，因此昨日共超过530人接种科兴疫苗。他表示，未来两星期的网上预约名额已满，大约70,000名市民预约接种。另外，聂德权话，超过1,000名私家医生参与疫苗接种计划，预计下星期中可以为市民接种。他指出，到私家诊所接种不需要网上预约，较适合对网上预约感到困难的市民。他又提到 ，BioNTech 伏必泰疫苗将会在听日抵港，大约有几十万剂。政府提出修例以完善公职人员宣誓安排，涵盖区议员，同时设有正负面清单，列出多项行为。如果有人作出或者意图作出相关行为，都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民主党主席兼南区区议会主席罗建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修例是参政或者有意参政人士头上悬挂的一把刀，又认为负面清单列出的行为模糊和空泛。至于民主派会不会宣誓，罗建熙说暂时未仔细讨论，亦都难以估计几多人会被取消资格。立法会区议会一代表民建联议员刘国芬在同一节目说， 歡迎今次修例。他又認為當局可以在通過修例之後設立委員會，讓市民發現有人作出違誓行為之後舉報。南韓新增440宗新型肺炎，事隔三日回升至400宗以上，累計88,000多宗確診。新增病例大部分屬於社區感染，另外多三人染病離世，累計1576人死亡。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407点，跌231点，总成交金额81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9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92点，跌1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00.5跌6.5，美团380.6跌12.2，盈富基金30.6跌2毫。中国移动55.25跌7毫，中国海洋石油9.77跌6.3，港交所538.5跌19蚊，阿里巴巴245.2跌2.4，快手341.2跌16.8，中国生物制药8.71升4.2，中国平安96.5升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4，日元105.46，瑞士法郎0.906，加元1.257，人民幣6.46，英磅對美元1.417，歐元對美元1.216，澳元對美元0.793，新西蘭元對美元0.737。日經平均指數報29,923點，跌232點。港金現價報16,71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86美元，卖出1,81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提你啦，屯门嘅石排头路因为爆水管，去山景村方向介乎青阳街至到明琴路之间嘅一段石排头路需要全线封闭。咁反方向去赛尔桥方向，近住咧就系青阳街同埋明琴街之间嘅一段石排头路快线都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咁因为呢个爆水管嘅关系咧，影响到就系镇环路去天后路方向，近住石排头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大兴体育馆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咧有道路工程系做紧，龙尾去到海丰园噶，咁亦都影响到咧就系中环湾仔绕道出翻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车多。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方面，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和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诶， 边个话艺术唔侵小朋友玩噶？大人同细路一样都可以欣赏艺术、认识艺术。综艺合家欢电视节目《影动同游》，由康文署与本地艺术团体联合制作，邀请艺术团体分享幕后花絮，仲会讲故事、做手工，让大小朋友大开艺术嘅眼界。逢星期日下昼5:30，港台电视31。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瞬间看 channel 啊，今日要同你讲下儿童家居安全啊，系啊，估唔到啊！儿童家居安全喺我口中都要提一提啊，点解呢？因为真系好恐怖嗰单意外，发生嘅地方咧喺菲律宾啊。一个两岁的僆仔在屋企玩的时候呢，结果在屋企人望住的情况底下都发生了家居意外。因为他就拿了一只铁匙羹插入了他电线插了的插窿里面，即是那些电插梳。结果当场就电死了，而且身上面还有多处烧焦了的痕迹。哇，最惨是什么呢？屋企人呢其实是在度的，只不过他不是隻眼不停留意住佢嘅每一个动作，所以佢就算插入咗去呢一个电线窿里边，佢都唔知道。真系到佢发生咗意外，佢先了解到。而且话现场仲要传嚟爆炸声添啊！佢都唔知道究竟系咩事。然后佢系话帮紧个仔冲奶粉啊，老公又喺度，老婆又喺度，但系个仔都竟然救唔翻。嗱，你话呢单新闻咧，俾香港父母睇到咧，有啲咩地方系惊嘅咧？喂，我其实真系惊噶，因为咧，你屋企人咧喺屋企啫，但系有阵时你而家咧，即系留一留神，闪一闪身，佢你喺厨房真系冲奶，我都试过几次。咁啊，你留低个仔咧，两个喺出边咧，你真系唔知佢喺个厅度做啲乜噶，擒高擒低，左跳右跳咧，同埋你都知啦，屋企咧即系杂物多，你家居意外咧，原来可以咧无处不在咁样去发生嘅。有时你都唔明白点解一张凳咧，啲僆仔都可以将佢变成一个危险嘅陷阱啊！嗱，我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啊？我试过佢将成张凳咧就反出嚟，咁然后咧佢就喺上面咧当坐火车。嗱，本来你话咁咪算咯，最弊佢坐火车咧，佢可以坐到咧嗰个板嗰个凳咧螺丝都甩埋出嚟啊！结果咧，当佢将佢反翻转正常坐嘅时候咧，乒乓一声，冇成个啰柚飞咗出嚟，跌咗落地下度啫嘛。所以有阵时你喺屋企咧，反而你觉得咧精神压力好大噶，因为你无论几多岁咧，即系可能六岁咧，你又惊佢喺高处跳嚟跳去；太细个嗰啲咧，即系惊佢周围笃、周围撩。嗱，同埋咧，如果你讲翻电掣咧，唔知乜小朋友咧，对于电掣咧，真系有种莫名其妙嘅嗰种嘅探索精神噶，佢哋真系好奇好嚟噶。即系你话使唔使反璞归真咧？搞到要以后点蜡烛啊，算数咧吓？所以而家屋企嗰啲电掣咧，有阵时咧，你知唔知啊？就会掩耳盗铃啊！真系咧，成个万能梳咧掹咗出嚟，等佢咧，即系唔使即系插住啲电。咁但系咧，如果好似而家呢个头先个菲律宾个新闻咁样，你掹咗出嚟，咁但系佢左头都仲喺度噶嘛，个窿窿都仲喺度噶嘛。嗱，所以咧今日就想介绍你睇咧，就几条片嘅。嗱，第一 你如果你要保护你嗰个家居嗰个触电嘅安全咧，咁大家而家都好熟悉噶啦，你就可以咧买嗰啲咧叫做防止儿童啊，即系触电嘅嗰啲装置，好简单，一个胶盖咧，有三脚插，咁你就可以咧插翻入去你嗰、那个即系插座里边，咁咧佢塑胶保护咗冚住佢啦，咁你小朋友就掂唔到佢啦。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喂，特登买个咁啊，阻好唔方便、啊，仲要咧你想大人用嘅时候咧又要掹翻出嚟，咁有冇简单啲嘅方法咧？网上面咧，真系有个妈妈咧发明咗个好简单嘅方法。嗰条片咧系点样玩嘅咧？嗱，你买一盒湿纸巾，不过咧就要有嗰个叫做硬盒嗰个盖咧，嗰种湿纸巾，唔知大家有冇见过咧？好大包，咁但系咧佢个打开嗰个湿纸巾嗰个出入口位咧，就是、一个胶盖嚟嘅，你可以打开佢，啪又可以打翻开，啪又可以闩翻好。冇错啦，这个胶盖有咩用呢？佢就建议大家买一包呢个湿纸巾，然后咧就系、是、你用完之后咧，就将成个胶盖掹出嚟。咁咧，佢就将个胶盖咧攞胶纸黐喺你个电插座上面。咁然后咧，嗱，第一你就成个固定咗喺嗰个电插座上面啦。第二，因为你嗰个湿纸巾盖咧可以打开噶嘛，好似道门咁样咧，打开闩翻埋，打开闩翻埋。咁佢就啦，家长你要用电嘅时候咧，你就轻轻将佢打开，插插数，用完之后咧就扑。将佢闩翻埋，咁你就唔使好似之前嗰种咧，安全插咗咁样咧，就要成个掹出嚟咧，就好麻烦嘅。喂，呢、這个方法都 OK， 只不过问题就系、是，如果你个小朋友已经系可以好奇到见嘢就掹，见嘢就搲嘅话咧，可能你摆喺上边嗰个胶盖，佢都系会成个掹出嚟噶。总之，各位家长小心谨慎留意住啦，我会俾三个 B B 公仔佢。之前陈鹏细个嘅时候，佢有冇咁嘅好奇心嘅咧？佢会唔会真系见到有呢一个插苏，佢就摆只手指落去咧？不过我谂佢都唔系几塞得落啊！我见过佢啲手指同佢个身形一样咧，胀卜卜嘅，可能咁样反而就保到平安啊！ 我都唔肯定，我细个系咪咁好奇心大，定还是系胆小鬼？我觉得我自己似系胆小鬼多啲，应该唔会好似豪仔你口中讲嗰啲 B B 咧咁样咁中意探索噶吓，我应该系匿喺嗰啲咧其他 B B 后边睇人哋探索，冇事我先至会夹个头出嚟嗰种细路啊，所以可以养到今日咯吓。讲到咧，彭仔自己今天咧揾到一个嘅瞬间看 channel 嘅短片咧，呢、这个短片咧真系睇完咧系有好多深层意义嘅感受嘅。咁主要咧事源就系、是、见到咧有呢个新闻咧就报道咧有关于咧喺呢一个嘅。学堂啊，警察学堂嗰度咧，原来话由今个礼拜一开始咧，就有一啲咧啊特别嘅人物咧，就去到嗰度咧，就做一啲好似教授啊，或者系交流啊，互相切磋下，或者系俾意见啊，咁样嘅活动咧进行、啊。咁系咩咧？啊，呢、这个新闻咧就话纪律部队就学中式步操咁讲。啊，咁原来内文咧就系讲到话咧，有关于咧我哋呢、这个解放军啊驻港部队咧都有一啲嘅人员啦吓、啊，作为代表咧就去到呢、这、一个香港学堂啊，即系警察嘅学堂嗰度咧，喺呢个香港仔嗰度咧就教授咧不同嘅一啲嘅纪律部队咧就去只系观摩一下一啲中式步操咁。啊，咁其實都有佢嘅道理嘅，咁而家越嚟越係需要咧，慢慢去演進咧，就更加咧符合嗰個國情嘅發展啊，或者香港咧嗰、那個嘅演變啦嚇，咁先配合翻咧，而家即係要回歸曬嘅啦嘛，廿幾年啦，係咪？咁睇到咧當中咧都有一啲嘅大 Sir 咧就都有啲嘅意見啊咁樣嘅，咁其中有問到咧，即係警隊一哥啦嚇，尋日咧都被問到。啊！警隊咧會唔會轉用呢個中式步操啊？既然都喺學堂度有啲朋友嚟交流咁樣，咁啊都話，但係阿大 Sir 又表明咧話暫時冇計劃咧更改個步操方式，咁就話咧今次就同其他嘅紀律部隊學習中式步操咧，都係觀摩交流咁講，嗯。 咁啊，另外一位咧就係、是、呢、這個海關嘅關長咧，阿鄧 Sir 咧，佢又指出咧就話，雖然咧仍然係繼續咧，依家咧係英式嘅步操，但係希望咧即係透過呢觀摩學習中式步操咧，就逐步引入咧。就做咩呢、表演环节、哦、就等咧表演项目更多元化咁。咁其实唔使咁避忌啊，咁呢啲迟早嘅事嚟㗎啦。咁又唔使话将佢变咗做表演环节嘅，咁咪进一步慢慢成熟啦，咁咪将佢全部转返呢个中式步操囉。咁呢个都係一个好正常健康嘅演进嚟㗎，係咪？即係啲大蛇都唔怕大胆讲啊，吓。咁嗱，彭仔就咁嘅意見啫，咁但係有冇片睇下？梗係啦，想知嘛，睇下呢一個中式步操其實係點嘅呢，同呢一個嘅英式嗰啲步操係爭幾遠嘅呢，係呢啲口令係點樣叫法嘅呢？咁搵到呢就有一條片呢，就來自呢一個 channel 呢，就是海客新聞。咁佢入面呢就有條短片叫解放軍駐港部隊教授港警中式步操現場曝光咁講。咁呢個呢都好新喎，呢條片啊 ,23 個鐘頭前呢出 post 嘅啫。咁呢短片入面呢撳入去睇下呢咦，似係一條呢偷拍咁嘅款嘅影片喎、哦、即係遠距離呢係影入去呢一個地點，係喺香港警察學校嗰、那個位於香港仔嘅校舍啦、那個操場嗰度咁啊。咁片中呢就由影片就再加埋一啲嘅相片呢組合而成嘅。咁睇到呢即係解放軍駐港部隊三軍儀仗隊嘅代表啊，就向本港各個紀律部隊嘅教官呢似系喺度进行咧讲解啊、示范啊、教授啊咁样啊，点解会知道系各大纪律部队咧？咁好简单啫，从嗰个片段入面咧见到咧喺度练习喺操场嗰度练习啊，或者喺度交流嘅呢、這个中式步操嘅啲学员咧，大家都系着住唔同嘅纪律部队嘅制服嘅。然之後大家排埋一齊咁嚟到去練啊，咁樣個感覺好似雜牌軍咁，你就知道啊，梗係安排咗有不同嘅紀律部隊啦。咁同時咧，亦都見到咧，佢哋即係不時都喺度會喐身喐勢啊，唔一定話係好整齊咁樣去列隊啊，咁啊知道咧啊，其實佢哋係喺度咧，即係練習啊、彩排啊咁樣啦，即係未係一個正式嘅操咁樣一個步操咁樣。咁其實諗落咧，睇完呢個短片啊，都係正路嘅。咁啊，當教育要加入呢個國安要呢、這個國家元素，係教育要加入國家元素。咁啊，參選咧又要擁護基本法。咁做公務員嘅咧又要宣誓效忠。做電台咧都唔使轉播 BBC 啦。咁都回歸祖國廿幾年啦，咁冇理由負責保衛工作嘅隊伍啊，都仲係行緊啊外國勢力嗰啲步操嘅款式，連口號啊、音樂咁噶嘛，因為都會尷尬啊，遲早嘅事啊，係嘛？咁啊，所以咧都係要啊，係時候咧演變進化嘅，都係恰當嘅。咁如果係咁嘅話，照計啊，跟住落嚟都好多嘢要改變一下啦。譬如可能紀律部隊入面嗰啲嘅常態呢要轉一轉啦。即係譬如話 ,yes sir, 即係呢啲呢，咁係咪要轉啦，唔係 yes sir 㗎喇喎，係遵命長官，即係類似咁啦，係咪，即係唔係阿 sir 㗎啦，係長官㗎啦。咁啊，呢啲都係一個現實嚟嘅，大家都係需要去適應啊。咁啊，喺呢一度呢，我就會俾呢男女警官嘅 emoji 各一個，再加三個大大力嘅手臂 emoji 俾呢一條短片，以至到我哋嘅香港嘅各個紀律部隊嘅朋友啦，加油！好啦，咁我應該點稱呼桂花田呢？又唔係咩氹噶咯？咁點啊？長官女士，係到你啦。 唔系啊，佢唔可以再用日本双扑手个名噶啦。 哎呀， 系咪啊？佢用翻我哋祖国 有中国嘅 有 花木兰 女士啊， 系咯，一系就花木兰咯，系咯， 都有个花字。 花木兰会翻生 say no 喎、 啊，冇问题噶，系啦，我哋又要帮你改桂花木兰啦。 哎呀，系啊。哎，早两日咧睇到啊，英国咧有一对情侣，佢唔要做楼奴啊，系冇人想做啊，其实呢个世界系咪？啊，于是咧佢取咗啲钱买咗架旧嘅双层巴士，将佢改成一间实用面积有544尺嘅 Dream House。喂，唔好讲咁多，价钱呢啊，诶，等等啦，唔好心急。相信咧，大部分啊，八十后、九十后，我相信佢哋如果有储钱嘅话，一定系有能力买得到嘅。吓、啊，有能力买得到个双层巴士啊？如果千禧后咧，佢嘅父母帮佢哋储钱嘅话咧，千禧后佢都会买到噶。我哋讲咁耐几多钱啫？冇2500磅买噶巴士啦。1500磅啊，唔系啊，唔系啊，2500磅买架巴士，15000磅装修架巴士啫嘛，即系几多？折合埋20万都唔使，20万港纸都唔使啊，就可以住喺个巴士度啦。嗱、那个男仔咧仲考埋个巴士牌啦，可以揸住架巴士四围走添。啊，咁喂，咁香港有冇啊？梗系有啦，啊，香港系有巴士卖嘅，但系可唔可以俾你做整到成间屋咁样就唔知啦吓。咁啊喺九巴咧上个月咧。在网上面咧，其实佢定时定候咧都会出售一啲咧退役巴士嘅，咁啊，但系咧就唔系话你话要买就买咧，要投票嘅，要投标嘅，咁啊每架巴士咧底价咧就50000蚊，价高者得啦，当然，但系攞到咧之攞到你嘅心头号之后咧，系咪就可以揸住架巴士周围走啊？哦 ，sorry 啊，你系要攞一张佢哋啊即系发出嚟嘅汤车纸，因为架啊架车要汤唔系，即系总之系九巴俾。你嘅汤车纸同埋你去拎去一啲公司度去整啦，咁跟住等下巴士咧真系注销咗啦，巴士公司注销咗嘅巴士咧，先至可以得到你心爱嘅巴士噶。咁之后点啊？相信就应该冇英国咁宽松啦，因为咧你要咧得到运输署批准先至可以叫续牌啦，同喺路上面行驶嘅。仲有就系唔可以重新装配或者组合成为巴士嘅，而巴士上面有啲配件啊或者特定嘅零件。Sorry 啊，巴士公司是有权移除的，例如那个大家都好想要那个叫钱箱，即是你入钱那个咧，嚓咁样嗰个咧，系啊，冇办法啦，因为诶呢啲系佢哋嘅规矩啦。咁啊，今日咧，我想分享咧，一个外国网站啦，佢叫做 Houseless Not Homeless Channel 啊。跟住佢题目就系咧 Double Decker Bus Camper。咁啊，片上面咧，那个片主咧就上咗架已经装修好、可以住得、可以瞓得嘅双层巴士嗰度。咁咧，佢系揸住部机咧就实时咁影嘅。你跟住个镜头咧，真系觉得自己咧即系加翻啲幻想落去啦，就会觉得咧就真系置身喺个巴士里面嘅，佢影得好清楚嘅。嗱，唔好以为个巴士咁窄，一定好咩都好简单啦。我想话唔系咯，巴士系可以有双层，巴士里面咧系可以有双人大床啦，有个大浴缸啦。我片主直情系瞓埋个浴缸里面，感受下喺巴士上面浸浴嘅感觉。当然冇水嘅，佢净系瞓落去个浴缸度系点啊？下层仲有8人餐人台啦，8个人餐人台吓，餐台啦，仲有6人嘅 sofa， 系咪唔好信啊？唔好讲咁多啦，你去睇片啦，我会俾5个手指公佢，同埋俾3架巴士佢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幻想一下啦，睇下有冇能力去有一个叫做巴士嘅 dream house 啊！ 哇，经文，你话几重话？ 哎呀，105磅啊，又超标啦，天！ 喂，两位靓女，如果个105磅咁重嘅，攞个手推车稳阵。 150磅啫，唔使手推车啊，有手有脚。 唔系噶，105磅嘅货物啊，你要自己搬啊，随时咬伤腰骨噶。 乜嘢货物啊？我自己磅紧重啊。 吓，你有105磅？ 系秘密秘密。 我哋都系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货物重量要清楚，搬运切忌超负荷。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哦，是快乐的，好健康，学满天天也喜歌唱。我会再学习，我会再成长，我会是春天的花。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秀恩琪。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秀恩姐早晨，咁多位喺屋企嘅同学， 系啊，早晨啊，咁多位，我想问咧，我哋平时咧，我哋会咧，如果唔识得讲一啲嘢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或者悭翻讲唔讲嘅咧，我哋系咪会做手势噶？ 啊，系啊，譬如我哋想话 OK 唔想讲咧，就攞个手指圈住个窿窿出嚟咁样咯。 系啊，系啊。怼喺三隻手指都有个 O 字咁样 就 OK 啦，系咯。 你知唔知最近啊呢个 OK 发生？ 有阵时你懒到一隻手指啫， 哦系啊，竖 起个手指公咯， 哦系咯、 啊。其实每隻手指咧出嚟咧系只无名指，唔系呢只叫咩指啊？ 无名指， 无名指系啊，系好少可用嘅。其他嗰啲咧原来都有 功用噶。你成日用某一隻唔啱噶。 我用最长嗰只咯，系啊，手指公。 估唔到、 啊，你知唔知啊？原来我个 OK 字咧，啊，有啲手势咧系真系唔可以用噶。啊，最近咧喺环球影城咧，美国嗰个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 啊、去 过 玩， 系啊。你咁叻啊！我讲啊，咁咧有个咧， 你小心讲啊，我会知噶。 吓、啊， 你讲啦，都翻一分钟咋。 咁、哦、咧有个咧。穿着这个神偷奶爸男主角格鲁呢去那个工作人员呢去跟一个黑人妹妹影相或者他是一个卡通人物来的嘛、嗯、今天不是跟小朋友影相咯、 啊、 当下子呢他搭着他膊头的时候呢摆咗个向下个 OK 手势喺佢个膊头度，你知唔知啊？佢竟然跟住咧换嚟俾人炒鱿鱼啊！ 系咩意思啊？反转嘅 OK 手势。 嗱，其实咧，我谂 系反着向下。 即系倒转咯，系啦，即系咁啦。总之搭咗个 OK 手势咧，啊，原来咧，因为嗰个系个黑人妹妹啦，咁、嗯、呢个 OK 手势咧，原来咧，佢哋嘅当地咧嘅叫做反诽谤联盟咧，就话佢呢个 OK 手势咧系啊，歧视佢哋啊，同埋有仇恨嗰个意思啊。咁、 哎、 所以咧，嗰个哥哥，即系嗰个职员咧，佢即刻俾人哋炒咗鱿鱼，话佢咁样做系不当嘅。其实咧好多手势咧都有唔同嘅意思噶、 哎， 我哋下个礼拜可以再讲好唔 好 啊？ 好啦，我哋唔好讲 OK 啦， 我 哋话 好 啊。 新增死亡病例，内地至今有89,864人确诊，4,636人死亡，84,800多人康复出院。国家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涉及的天文一号探测器在朝早大约6:30成功实施第三次近火制动，进入火星停泊轨道。探测器将会在停泊轨道上运行大约3个月，环绕器七台载荷将会全部开机，开始科学探测，并且详细查看预选着陆区的地形地貌、沙尘天气等，为择机着陆火星做好准备。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今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255点，跌376点，总成交金额1,11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7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8点，跌2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95.5，跌11.5；美团379.6，跌13.2。中国移动54.2跌1.7，港交所540元跌18元，盈富基金30.46跌3.4，快手332.8跌25.2，阿里巴巴244元跌3.6，小米集团27.85跌2.5，中国海洋石油9.85跌5.5，比亚迪股份215.6跌10元。 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 7.754， 英磅 10.985， 瑞士法郎 8.565， 澳元 6.149， 加元 6.168， 新西蘭元 5.714， 歐元 9.4264。 每百日元對港元 7.35，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3.333。 日經平均指數報 29,923 點，跌232點。港金現價報16,710元，跌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0.06美元，賣出1810.8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繼續同你講翻屯門嘅石排頭路有爆水管，去山景村方向介乎青陽街至到明琴路一段仍然全線封閉㗎，就係、石排頭路去山景村介乎青陽街同埋明琴路一段全線封閉。咁反方向去蔡義橋方向啦，都係介乎嗰段路咯，青陽街至到明琴路一段嘅快線封閉，咁受影響巴士路線都係改道行駛。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在蒲飞路。东区走廊去回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由于有道路工程，现在排到去海丰园。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沙头角公路马尾下来回方向近住马尾下一段就比较车多，荃锦公路去回荃锦交汇处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渡船街东莞街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和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子豪阿摄，我哋三五成群今年元宵佳节为屋企人准备一道咩甜品好呢？ 诶、hey, ，天爷，梗系汤圆啦，团团圆圆啊嘛。 咁老土，有冇啲新嘢啊？ 诶、hey, ，食冬甩就最好啦。 点解啊？ 想一家人齐齐整整唔好甩，最好梗系食冬甩。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国。 咁人齐乜嘢事啊？ 想提提你，晨光第一线呢、这个礼拜开始，朝早六点钟就有得听啦。 惊你唔知醒，怕你唔记得。 有冇食早餐啊？ 放心啦，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系几点开始哇、 啊？每朝六点钟， 边度有得听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袁伟豪。 大家好，我是阿 sa 蔡出贤。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啊。 Hello， 我是 Christine 贾云伟。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郑允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 Eason 陈奕迅。我呢就一定会及时听神，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 B、罗敏章 同阿土嘅 《美健康康》，听完个人都轻松晒。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举足轻重的东西都是三位一体的，就好像 在 在宗教上有圣父、圣子和圣神，在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至于广播上 当然有我们丰收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三宝三位一体。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00之后啊，风骚快活人吓，提提你啦，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今日全日咧都会你听到好多咧关于财政预算案嘅消息噶啦吓。 哦，系啊，嗰、那个借80,000蚊俾一啲失业嘅人士系啦，咁即系希望可以帮到一啲叫燃眉之急啊吓。 哦，慢慢听下啦。 几多 钱话？80,000啊嘛。 哦，第一阵听下系咪即系咁？ 听下啦， 系 啦、哦，慢慢听咯。 系咯，同埋唔知使唔使还？ 还 啊 嘛， 借 啊嘛， 借 钱紧要还啊，咪俾钱中介啊， 咪俾钱中介系咪？ 系啊，不过呢个政府嚟嘅，系啊， 系咯， 好啦，再听啦，再听啦， 嗯， 啊，真系， 系啊。 我覺得咧，司長咧有一樣嘢係最貼近我心裏邊嗰個民情嘅。 係邊樣啊？ 就係佢戴咗綠色嘅呔咯。 哦， 係啊。 點解咧？ 佢當呢一個係佢嘅開工。大日子嚟噶嘛？ 哦， 啊，今年開工嗰個顏色要著綠色噶嘛 ？OK， 係咩？有咁嘅事嘅咩？ 係啊，迎合嗰份嘢啊！ 哦 ，OK OK， 啲好嘢。 係啊，喂，不過咧，如果你講話我哋財政預算案你要留意啦，咁啊，你有錢冇錢啊，你都要留意去聽住啦，咁樣。係 咯。 咁但係我覺得咧，有啲嘢咧，亦都要慎重，要考慮，要留意咧，就係、是。我哋早几日咧，咪譬如话我哋大厦电视大厦确诊啊嘛， 系， 即系于是乎我哋就全部强检啦。 咁、我想强制检测系啦， 强检咯，咪就系强检啊嘛。咁好啦，你咧会唔会譬如话，如果你嗰日我哋几个都要强检啦，咁你强检完之后咧，假设你嗰日你可能你会同朋友见面嘅，就算你唔系话群众聚会，可能总之你单独见佢都好啦，你会唔会都同佢讲声，哎呀，哥仔啊？就咁嘅，我咧，我哋都用大厦咧，就即系吓有确诊，我哋去咗强检，你介唔介意同我食饭啊？咁样，你会唔会都做呢个步骤，主动披露，好似责任声明咁话俾人听咧？ 咁我系咪验咗噶啦？ 你验咗， 咁有冇结果啊？ 但可能你未有结果住噶嘛？因为我哋 系第二日先有， 系啦，我哋会有第二日先有噶嘛？咁你会唔会都主动话俾佢听话？你介唔介意我出嚟啊？定系你会觉得点样啊？嗱，即系你会唔会主动披露你嘅呢一个资讯咧？你会定 会咯？ 系咪啊？ 顺便喺度谂啊，好啊，索性唔使 cancel 埋佢。 系咯，即系你有阵想唔去啫，你 系咯， 系咯， 你唔想去， 你唔想去，另计啦。 你 做 咁咁勉强做咩啫？真系啊！ 啊， 但系我想话咧，我真系会有呢啲嘅即系嗰个考量啊，因为都担心人哋咧，我知你大家即系如果朋友啊，知你去做边度啦，系咪啊？做咩工作噶嘛？咁跟住咁大单新闻走出嚟，话个都要去。 有乜唔知？有乜理由唔知啊？佢嗬？ 唔系啊，有啲人真系唔知噶，唔系所谓唔 知 咧，佢可能系唔知道你需唔需要咁啊？嗱，因为我哋都唔系全个电台。 啊、 同事要去噶，我哋今次系电视部嗰边啫嘛，有啲同事 咁啲人会可能就会问，喂，你使唔使去做检测局嘅？系啦，咩啊咁样噶？ 咁你如果你话你唔使嘅，其实佢系唔会 check 到嘅。 啊，都系，你可以咁讲。 系啦， 朋友佢都会信你嘅。 系啦，嗱，点解？ 其实当下子我真系会取消嘅。其实咧，你知唔知啊？我今个礼拜我就结婚周年纪念啦， 恭喜晒！ 咁我谂住去 staycation 啦。 你同你老公都 cancel 啊？唔系啩？ 咩啊？咁跟住咧就好担心咧，即系嗰个检测啊，成啊，咁样虽然系阴性啫，但系你都 你做咩？你惊咩啊？ 唔知啊， 都已经阴性，你仲惊？你个藉口太大啦！ 唔系啊， 佢为咗悭钱 咧，佢会蚀底噶嘛？ 佢未 book 啊，佢 我未 book 先知啊。 系啊，佢而家为咗悭钱咧，唔同佢老公去 staycation 啊。阿阿华，阿华阴性咗都唔得噶，系啊，佢会转性噶，系啦。所以遲啲先啦，咁樣真 係。唔係咁， 谂住风声冇咁紧先啦。 咩风声冇咁紧啊？你偷情啊？而家你同你老公偷情。我话嗱，作为我老公，风声冇咁紧先好见我啊！而家真系，哇！你越讲越多啊。 咁跟住唔系啊？咁你跟住喺度，即系你好担心噶嘛？咁人哋问你，喂，过去唔知你点样，有冇接触啲咩人啊？咁样佢会问噶嘛？ 藉口啊，藉口。咁你而家又翻工？ 咁我对住你， 喂，你如果你理论上你唔应该翻嚟嘅， 大家检测咗， 你又唔你老公都系咁问佢，阿宝啊，你都检测咗啦，诶，冇稳阵啲好，都系分房瞓啦，真系几惨嘅，哎呀，佢老公真系好惨啦，而家唔分房瞓又惨，分房瞓又惨， 哦，系，阿鹏仔唔知先，真系点插嘴你睇佢， 唔系， 好想帮手， 你见唔到我喺边食紧花生 啊？系咯，我真系好丑，我瞪人。你个老公唔抵啊！即系咁嘅藉口，你都讲得出嘅，真系。 全起见咁诶，因为住酒店，可能人哋问三问四，又问好多嘢噶嘛。 有啊，嗱，我就正想话你咪如实去作答咯。 吓， 我早几日咧就系陪阿妈去睇医生。 系。 咁咧咪就 系 嗰日本来话我哋要去入营噶嘛。嗰阵时我同阿田哥话：，大件事啦！我应承咗陪阿妈去睇医生， 得唔得嘅咧？ 如果我入营嘅话咧，我冇人陪佢啦嘛。咁但系后来即刻话咗唔需要啦，咁我就。照陪佢睇医生啦，咁但系咧嗱，佢当中都有条问题，佢问你咧就话，你过去 十 四日，你有冇接受过新冠肺炎嘅检测？ 系， 咁我有噶嘛，因为我哋第一次29号嘅时候咧，我就自己我哋都去咗嗰个流动检测中心检测噶嘛， 系啊， 冇错。 咁佢话咧，你知唔知我 tick 嘅时候咧，真系有压力 嘅， 因为佢全部咧，你大部分都系 tick no 噶嘛，譬如话你冇离开过啊，冇离开过或者有冇咩发烧嗰啲，你全部都 no 噶嘛，啊，唯独零零舍舍嗰一格咧，奇峰。突出就话你有冇接受过检测？咁我唯有真系填 yes 咯。 系咯。 咁填完 yes 之后咧， 你又惊佢俾唔俾你入喎？系咪先？ 系啦，原来点样呢我发觉佢哋而家嗰个防范都几好嘅。咁个姑娘望完之后咧，佢都会望一望。咦，你有做过检测？咁佢本身嗰条问卷咧下面都有问，就系话咁你 系 阳性定阴性嘅？咁我都填咗 negative 啦，咁样。咁但系原来佢都会再有保守啲问嘅，佢就会话你会唔会有个信息喺度啊？ 哦，系啦， 即系个检测嘅信息， 可唔可以引证一下咁？ 系啦，因为如果唔系话你讲嘅啫嘛，即系口讲口赔。咁好在你又有 save 低嗰个短信，咁你就话俾佢听啦，咁就可以交代得清楚。但系咧，你的确嘅。可能有啲人真係会有个诱因呢就话不如唔讲俾佢听呢。 唔得㗎喂你唔好呃人啊一万一你发生咩事唔係啊因为你万一你唔知你几时真係即係大家嚟试啊你有咩事嘅时候你跟住人 家翻 查资料 check 返你拘捕呢係犯法㗎。 点解我咁讲呢因为我就问大家呢你会唔会诚实啦因为马来西亚原来呢佢上个礼拜五啊十九号嘅时候呢有一个即係好不幸啊呢几日大家见到都觉得呢即係唔好讲大话。佢話咧就有個孫女，佢就拍一條片，佢就咧就講翻咧佢外公咧就即係不幸死亡嘅事件。 我都有立過呢。 係啦，咁點解咧？其實已經係在舊年年底嘅啦，即係12月31号咧，即係年底嘅時候。係咧，因為佢而家只不過係終於件事過咗，佢就話翻俾大家聽。佢就話咧，我外公。在12月31号的时候有个好朋友约他出去喝茶。咁呢个好朋友呢当时原来呢已经做了新冠肺炎的检测。但是他完全没有将这个当是一回事他没有跟我外公讲话喂我做了个 COVID test 的了咁样。咁于是乎第一呢就完全就当好像没有东西走出街喝茶啦。咁重要最衰是什么呢过了一日他的好朋友知道哎呀中了招 positive, 是确诊的。 哎呀 冇通知翻佢阿爷， 竟然冇通知翻佢外公。 外公 系啦，直至3日之后咧，佢外公咧觉得唔舒服，就去睇医生。咁但系咧，因为由于佢冇怀疑过自己有机会中招啦，佢就咧不停都净系当普通伤风感冒咁睇咧。系啦，佢话咧仲要好惨系咩咧？嗱，即系可能马来西亚嗰边嘅医疗咧都需要你警惕下。佢外公咧睇咗成个礼拜医生2次啦，咁咧医生咧都冇叫佢做过任何一次嘅测试。 系， 即系嗱，你问我哋香港嘅医护咧就好谨慎噶嘛。喂，佢见到你有两声咳，佢话喂，不如你哋做个检测先啦，唔好搞咁多啫。佢嗰度冇，咁结果咧佢就拖到咧1月11号咧，佢就终于忍唔住就话喂，不如你再去睇多次。 哇，差唔多2个礼拜。 系啊，你再去睇私家医生啦， 再睇多一次。咁、今次个医生咧，我唔知系咪因为私家咧就会收钱啦，就话不如你做一次检测啦。咁先至证实佢外公咧，哦，好不幸咧确诊咗。咁、但系咧，由于太迟啦，即系佢话咧第二日知道系确诊咧，就已经即刻入咗 ICU。咁咧再搏斗咗两个几礼拜之后咧，就不敌病魔就离世啦咁样。咁所以咧，佢而家咧就系佢个孙女，就喺早两日咧就拍一条片。佢其實咧就係等於係鬧鬼嗰個所謂嘅好友嘅，佢話有冇搞錯？ 即係你喺度即係唔老實話俾人哋聽啊？ 係啦，佢話你又唔老實嗱，即係你諗下佢成個步驟錯就係第一，你確診你去做檢驗，但係期間未有結果之前咧，你約人哋去食飯，係啦，呢個第一。 其實呢個真係係好弊啊！ 係啦，嗱，第二，如果你真係話喂，可能你覺得自己風險唔大嘅，雖然咁樣諗唔啱啊，但你都要話俾你對家聽㗎。喂，譬如你話俾人聽，我啱啱做咗個測試，未有結果嘅，係啦。不過可能我覺得自己唔係好有咩嘅啫，你介唔介意先？嗱，咁你起碼都俾人哋知道啊嘛，人哋都有個防範。可能話喂，咁見面還見面，不如我哋唔好約食飯啦，我哋可能傾偈算啦。咁你俾多個信心佢啊。 係啊，我都係咁話，即係一定要同人講聲先咯。 佢仲要步步都錯喎，去到第三步隱瞞埋啦。 一步錯，步步錯。 但你中個招，你都唔出聲嘅喎。佢中個招出聲啊嘛。係 啊。 所以嗱。即系呢个就头先，我一嚟就问大家，你估你会唔会系会好诚实？咁啊，主动话俾人听。 而家呢个个案咪就系连个孙女都出嚟话俾大众知， 系啊， 所以大家都要坦白，唔好隐瞒。如果唔系就会好大件事。 真系嗱，我明白咧。 因为得翻查噶嘛，即系你而家再加上咧，即系譬如你而家安心出行啦，你可以睇到啦，兼且你会留低你自己，即系如果你唔嘟嘅，你写低电话号码，咁人哋都会翻查个案嗰啲咁样噶嘛。 系啊。 我真系逐隔离嘅时候，你都冇得走一甩噶。 我知道咧，譬如嗰日有啲测试要做嘅时候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真 系 好稳阵嘅。佢虽然佢觉得可能话，譬如而家佢唔系话有啲公司咧，话地产公司啊，佢有两个同事确诊咧，佢话全个写字楼一百个同事都要做检测啊嘛，系啦嗱，咁可能咧你会自己衡量嘅，你一定会有个小算盘嘅，可能就话吓、我冇见过嗰两个同事噶，见都冇见过，咁但系我哋都要做检测，咁可能佢又唔系即刻有结果，咁可能咧你会衡量就话啊，我风险可能真系唔系咁高。咁如果你真係你都想有正常见面，因为你都要返屋企㗎嘛。咁你又唔係自己隔离喎，最惨咪又唔见又唔係隔离喎，返屋企㗎喎。 问题你要见客㗎嘛。 唔係你可能都需要话俾人听就啊，我哋公司而家就做緊强检。 係啦。 我等候緊检测结果。 咁又应该冇事，我又冇接触过嗰个同事。 係啦，不过你介唔介意呢咁样。咁我就建议大家呢起码都做多样嘢。就係呢你真係买嗰啲验孕棒啊。即係上次我豪仔买嗰啲啦。係啦。 你唔可以拿住支棒俾人睇，嗱，我冇事，冇事噶嘛。 你起碼咧做到最足咧，就話嗱，我等候檢測期間，我又覺得衡量過，我唔係有同嗰個人有密切接觸過。不過我哋跟規矩都做檢測啦。嗱，我又再自己驗孕埋一次咯，即嗰個所謂自己 self test嚇。檢測係啦， 佢都係陰性，因為其實我見告白賣咧，佢哋全部都係話都有95% 嘅成功率，嗰個叫準確度嘅。咁你起碼盡量做埋自己個安心嗰步，咁你先至好，即係譬如你真係落街買嘢都要啦。 所以我哋話你應該讚我啊嘛， 讚你咩呢？ 讚我 取消咗個 vacation， 但你照樣翻工，照樣播檔，你夜晚同阿華瞓覺都係冇戴口罩嘅。 對住你我都好驚㗎。 係咯，唔係我諗唔明喎，你夜晚瞓覺同阿華戴唔戴口罩啊？ 咁咪 我 唔戴啦。 咁咪係囉。你諗下啦，佢夜晚佢又係攬住佢老公，又係唔戴口罩嘅。但跟住就轉頭同老公話：，但係 vacation 我哋就唔好啦，一危險喎。 人哋酒店啊嘛，講緊你死佬啊，安心啲唔得嘅喎。 哎呀，慳錢慳錢啦。 唔會啊，你放心啦。 喂，所以嗱，真係唔好隱瞞，唔好講大話。雖然我知道你會覺得咧，如果你剔咗嗰一格，好似奇兵突出。零零四四话俾人听自己强检咗咧，好似好怪异咁样咧。但系而家呢个时势真系唔好讲，唔好讲大。 唔好讲笑啊！同埋咧，即系如果你真系过往咧有发烧嘅，但系你唔系嗰啲确诊嗰啲发烧咧，你都要即系去问翻咧医院啦。即系譬如有啲复诊噶嘛，都要问翻咧医院咧或者诊所等等咧。喂，我咁样情况，但我而家冇烧噶啦，我系早两日嘅啫。咁究竟你 O 唔 O K 去咧？一定要问翻噶。 你讲咩？我哋都唔会理你噶而家。因为你都系为紧你蔡阿华去 station 揾藉口， 我蔡阿华噶， 好惨啊！我哋要为阿华争取翻应有嘅福利啊！真系 系乜嘢福利？ 就系可以享受 station 嘅酒店咯。你估同你有关咩？ 宿醉，陪笑得多偶尔流泪，热闹过后孤单尽处心里，崖很高怎么跨过去， 你话几重话？ 哎呀，105磅啊，又超标啦！天， 喂，两位靓女，如果个105磅咁重嘅，攞个手推车稳阵。 150磅啫，唔使手推车，有手有脚。 唔系噶，105磅嘅货物啊，你要自己搬啊，随时咬伤腰骨噶。 乜嘢货物啊？我自己磅紧重啊。 吓，你有105磅？ 系秘密秘密。 啊，我哋都系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货物重量要清楚，搬运切忌超负荷。 好啦，一阵间我哋就会有我们的啊，转头落嚟有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他表示重点是稳经济、纾民困，透过超过1200亿元的逆周期措施，缓解经济下行和疫情打击带来的痛感和压力，发挥资源运用的杠杆效应，尽力让市民、打工仔和企业都受惠。 陳茂波表示，香港在過去兩年幾經波折，國際政治張力損害出口和市場氣氛，暴力衝擊危害社會穩定和安全，疫情讓整個社會和經濟承受多一層的壓力。去年經濟負增長 6.1%， 最新失業率升至 7%。政府合共投入接近3000億元提供支援，但亦都令到財政赤字升至歷來最高。他又說，當務之急是遏止疫情，全速推進疫苗接種計劃，讓市民生活和工商百業早日重回正軌，盡快安全恢復和內地以及國際間的相互往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香港經濟預料今年恢復正增長，但是復甦進程將會視乎疫情發展。他預測今年經濟實質增長介乎 3.5% 至 5.5%， 相信只要齊心協力控制疫情，社會環境維持穩定，加上預期環球經濟反彈，經濟復甦動力下半年可望顯著增強。通脹方面，陳茂波說，預測今年整體通脹率和基本通脹率分別是 1.6% 和 1%。 中期而言，香港會繼續受惠於內地的持續發展及全球經濟重心西向東移的大趨勢，經濟前景正面，預測香港經濟在2022至2025年間平均每年實質增長 3.3%， 基本通脹率維持，基本通脹率是預計平均為 2%。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委員會主要監察市民接種疫苗後出現嚴重情況的事件，公立醫院、私家醫院和私家醫生都有機制將有關情況通知委員會。他表示，委員會會將嚴重異常事件比對患者接種疫苗的時間是否吻合，對於會不會在出現多宗嚴重事件之後建議暫停使用疫苗，孔凡毅回應說，要視乎相關情況。他提到，每年都有不同類型的疾病，要比較在注射疫苗後的相關疾病或者病徵是否明顯上升，若果出現異常情況，會將資料交給專家委員會審核，再交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作決定。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初時風勢較大，星期五能見度較低，稍後有幾陣雨，星期六天氣稍涼。依家氣温20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70点，跌761点，总成交金额152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2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0点，跌27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86蚊，跌21蚊；美团372.6，跌20.2；港交所515蚊，跌43蚊；盈富基金30.08，跌7.2；中国移动54.1，跌1.8；阿里巴巴241.8，跌5.8；比亚迪股份207.4，跌18.2；快手326.4，跌31.6。小米集团27.35，跌7.5；中国海洋石油9.59，跌8.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46，瑞士法郎0.906，加元1.258，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93，新西兰元对美元0.737。 日经平均指数报29,923点，跌232点。港金现价报16,73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52美元，卖出1,80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就是屯门的石牌头路因为爆水管，去山景村方向介乎青阳街至到明琴路之间的一段石牌头路需要全线封闭。反方向去蔡义桥方向同一路段都是封了快线的，经过的朋友要小心，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由于强风的关系，港珠澳大桥的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是每小时的50公里。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着河东夫人纪念堂这一段还是挤塞，龙尾去到蒲飞路对出。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和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下一秒钟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好中意听英文歌， 但又唔知边只歌好。 一个礼拜有咁多新歌点听啊？ 有人话帮我听边只歌最好嘅。 星期六晚冇家， 星期六晚冇家去。 留喺屋企听三啲啦。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留喺屋企听三啲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但又唔知边只歌。 李志刚环球网。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袁伟豪。 大家好，我是阿 Sa 蔡出贤。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啊。 Hello， 我是 Christine 贾云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郑允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 Eason 陈奕迅。我呢就一定会及时听神，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编罗敏章 同阿土嘅 你健康康，听完个人都轻松晒。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返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尘梦乡。香港，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冇错啦，我哋嘅我们的咧，晏啲就会话俾大家听元宵佳节嘅一啲传统习俗。 系啊，咁欢迎大家咧喺网上留言啦，讲下咧啊元宵佳节咧，究竟回元宵佳节咧，你哋屋企有冇啲咩习俗啊？又或者咧系有啲咩活动去玩下啦？或者你认识嗰位隔篱嗰个系咪喺元宵佳节嗰日约佢嘅咧？ 咁浪漫。 咁啊，元宵佳节古时人就系嗰啲男男女女嘅年轻人就纷纷走晒出嚟噶嘛。 我都知 道，咁呢个就系佢哋最佳嘅约会时间啦，系咪？ 我都明 啊，唔知道我哋而家香港人啊，年轻人会唔会系趁住呢个元宵佳节嗱、啊，即系二月十四日过咗咧，咁啱大年初三，咁啊趁住呢个元宵佳节嗰日就约你嘅心仪嘅对象出街，或者系吓、啊、约会，或者系可唔可以追你啊？嗰啲咁样咧吓， 系、啊、咯，你嗰日会唔会又有包埋个汤圆呢？ 系啊， 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啊，亦都会带俾你就系、是、我们的 元宵佳节。 翻开你的小说，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轮到我啦，轮到彭仔嚟亮下声先，忍住头先唔驳两个嘴，系好嗱，嚟紧星期五咧就农历正月十五啦，就是、中国传统嘅元宵佳节，亦都系中国嘅情人节。咁呢一日咧，不论咧身处何方咧，我哋华人社会嘅朋友咧，都其实各自咧有自己啲传统咁嘅。嗱，对于香港呢一个嘅城市嚟讲咧，我哋啲中国传统习俗咧，其实都跟得几足下噶啦。有一种说法话咧，我哋香港咧其中拆利是啦，睇呢个彩灯啦，同埋食汤圆咧，都系能够代表香港元宵节嘅一个传统三宝、哦。嗱，先讲食啦，食呢方面咧，我哋啊最系跟得足噶啦吓。如果以地域嚟到去分别嘅话咧，嗱，北方嘅华人咧，我哋啲民众咧就中意咧喺呢一个正月十五就食元宵。咁南方嘅民众啊，譬如广东啊，以至到系我哋香港人咧，就会系食呢个汤圆。咁哇，元宵汤圆咁，虽然话个名称唔同啫，但系寓意咧都系一样嘅，团团圆圆就甜甜蜜蜜咁解。咁除咗话系啊系食汤圆啦，咁头先听到啦，话有拆利是，冇错啦。咁究竟拆利是，其实我哋斗咗啲利是几时拆嘅咧？嗱，传统上咧，有人认为咧就系年初七啦，初七人日啊嘛，咁嗰日人人生日啦，咁你嘅利是钱可唔可以当系生日礼物啦？不过亦都有朋友认为咧，系需要等到咧正月十五咧先至好拆利是喎、哦。嗱，正月十五咧就系、是、意思咧，相当于咧就好似农历年咧，嚟到呢一日咧完啦咁，咁呢一日咧就拆利是就最啱。亦都可以避免咧，即系正月里面咧就拆咗啲利是嘅话咧，惊你使晒，咁就财散了，咁啊唔系几好意头啦。咁所以正月十五咧，嚟到去拆利是又啱嘅，加上有很多朋友咧，佢哋派利是派到几时啊？通常都话派到正月十五之后就唔派啦。咁所以啱晒数，呢一日咧就爱嚟拆利是，点存一下自己啊喺呢一个农历新年。究竟斗到几多钱呢？咁除此之外，亦都有讲话睇彩灯或者睇花灯啊嘛。咁原因都系因为元宵节咧就是、中国嘅情人节啦。嗱，古时正话阿桂花田都话啦，啲男女啊，年轻男女就会趁住元宵佳节咧就出外观灯，亦都可以借此机会就互相结识啊、相会啊嘛，系咪？香港呢每年呢都会喺唔同嘅地区啊嘅公园或者一啲嘅公共休憩嘅地方呢就会系举行啊元宵彩灯晚会㗎嘛。咁当然啦，呢一两年就疫情关系就影响咗啦。以往呢有唔少家庭啊甚至乎情侣啊拍緊拖嗰啲呢，食完晚饭之后呢都会兴呢去呢啲地方度赏下花灯啊，影下相啊，猜下灯谜啊，同埋睇下有少少表演啊咁样。 啊，系咪咧？系有啲咁嘅印象咧？系咪？嗱，除此之外咧，如果系讲到喺香港一啲新界嘅地区咧，元宵对于佢哋嚟讲又有另外一种嘅意义。嗱，彩灯我哋就话喺咧城市入面咧去欣赏啦，咁但系喺新界嘅原居民嚟讲咧，灯同个丁咧谐音系好相接近嘅。咁所以话咧，喺部分嘅新界嚟讲咧，佢哋嘅原居民咧就会喺啊呢个正月十五之前咧，会请师傅咧就去扎灯，然之后咧扎咗一啲咧新嘅灯之后咧，就喺元宵节当日咧就挂喺咧佢哋嗰个庙宇啊，喺呢一个嘅即系自佢哋嗰个祖先嗰度咧横梁嗰度挂起，系啦喺个祠堂嗰度，咁啊寓意咧添丁同埋传承嘅、哦、啊，即系而啊数落咧，其实喺呢个香港咧有咁多唔同嘅元宵嘅习俗啦，咁啊其余嘅地方唔知系点嘅咧，甚至乎我喺心机旁边嘅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可能你自己咧都有好多咧好特别嘅喺元宵节嘅时候度过一啲嘅经验，可以同我哋分享、哦，咁啊欢迎你咧喺我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言俾我哋啊！ 小说快乐时消失于那边，聪明何处才累积到，使你学会望阔点，镜破了看着那闪亮，而不是碎片。谁的书舍得穿，不会乱。其实你又怕苦，又怕酸，难免做个坏一点的打算，缺陷才长圆。人生方好意。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听过有黄婉之嘅小团圆。 嗨， 系啊，咁啊，阿彭仔揾咗好多资料咧，关于咧啲叫元宵佳节咧，里边有啲咩习俗啊，或者系有啲咩嘅传统嘢要做啊，咁样啊。 我相信咧，香港朋友咧应该会好熟悉咧，就台湾方面咧嗰、那个元宵咧，佢哋更加热闹噶。 嗯， 因为起码咧多样放天灯啊。 哦，系啊，系啊， 系嘛、 啊啊， 哇，喺嗰啲叫做咧，通常啲旅游嘅介绍咧，就会好多人一齐放天灯啊，即系嗰啲样咧，嗰、啲图片咧、 啊啊啊， 哇，喺即系仲记忆犹新啊！ 就喺元宵佳节嗰日咧，就去做放天灯嘅嘢啊。不过我哋香港唔建议啊， 系冇错。 咁啊，台湾嗰边就兴呢啲啦。咁你话咧，原来咧元宵佳节咧，即系一个咁开心嘅日子咧。但都有一啲嘅禁忌喎，即係喺中國人嘅社會入面呢都有信不信由你啦吓，咁但係呢就喺呢一個嘅節日當中呢有啲禁忌呢就嗰日呢就千祈唔好咩咩啦，咁有啲似呢我哋啲長輩 係 有啲我哋似我哋啲長輩呢即係初一唔好沖唔好洗頭啊，即係嗰啲咁樣唔好掃地啊，即係嗰啲咁樣嘅習俗咁 樣。 譬如呢话咧喺呢一个嘅元宵节啊，正月十五咧，有其中一个禁忌就话嗱，两公婆唔好吵架，即系唔好嘈 架， 细佬哥啊唔好喊啊，咁样。 咁原因咧，喊走月亮姐姐啊？ 咁原来话咧，即系避免当日咧，即系喺度大吵大闹啊，咁样呢一啲咁樣嘅破壞咗嗰個嘅和睦啊，同埋咧會破壞咗咧，即係嗰種咧喺節日咧一家人相處啊嗰啲嘅氣氛喎、 啊。幾時都唔應該嗌交㗎，啱㗎。 係啦， 咩正月十四同正月十六又可以嗌得交咩？係 啊，正完就得咯。係啊，正完就十四啦，真係。 應該幾時都係和睦相處咁樣。 係咯，係。 好啦，咁另外有一個嘅禁忌咧，就話咧。喺呢个正月十五咧，元宵佳节唔好剪头发啊！ 哦，系啊， 系喎、啊，点解咧？ 啊，剪走又剪走啲财气咁话咯， 好叻啊！ 唉 ，number one 啊， 我都唔明点解啲头发系财气咯， 发咧 发财啊嘛， 发财 啊！ 你谂下，如果你而家冇头发，你用几多钱嚟补翻啊？财同发一样嘅， 发财发财、啊， 真系冇错。就因为呢一个嘅谐音，所以话咧剪头发咧象征咧就将你嘅财运咧剪去啊。 但系咁样、啊，你剪咗之后头发会长得快啲、啊，咁系咪？ 好叻啊！呢个女博嘴博得。系啊，你记得咁样讲 啊？系要反就反佢啊！ 即系反传统嘅， 系 系系咁，所以咧嗰、那个老人家即刻收声。 系 我呢个老人家， 好 啦，第三个禁忌就系、是、禁忌就系借钱俾人，唔好借钱俾人喺呢一日。 元宵又元宵又唔可以借钱，点解咧？ 啊，因为咧啲人咧就会将你嘅好运一齐借走咗啊！ 所以咧即系嗰个叫财政预算案就系今日公布，就唔喺元宵嗰日公布。咁如果唔系咧，啲人就借咗之后就唔 还啦，系啦，真系 咁样。咁好彩系政府俾我哋啫，唔使惊。 我哋嗰个叫借钱要还，就唔系借钱唔还啦。 系啊， 唔使食元宵啊。 就系、是、咁样嘅第三个嘅禁忌，第四个禁忌咧就系唔好杀生生，哇系 杀生， 懒音出晒， 唔好杀生， 唔好杀生啊， 系 系啦，咁啊因为咧， 即系嗰天要食斋啊， 话晒咧都系一个喜庆嘅日子， 唔系汤鸡还神嘅咩？即刻 生 系咯， 而见血咁讲喎， 唔系佢冇话唔俾食肉，叫你唔好杀生咋， 哦，即系假手于人 O K 嘅， 即系假手于人又 O K 嘅， 即系你走落去食嘢。 系啦，你去食炸鸡， 系啦，你餐厅锯扒， 要食斋， 冇错， 系啦。咁啊，仲有咧，哇！ 即 系 只蚂蚁行过你，唔好杀，系 啦。不过你叫你隔篱嗰个踩， 喂，你个形容得咁好咧，佢啱啱我揸住嗰份资料咧，佢就系话系啊，啲蚊虫啊、蚂蚁啊，你要忍佢， 即系忍一忍佢嗰日。哦， 好犀利， 我提咗呢一样嘢，佢 系好啊。 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嘅禁忌咧，就话喺呢一个元宵佳节咧，就唔好讲脏话。 哦。唔可以一一乱讲嘢，梗系啦。咦，咁几好，除咗元宵之外都讲得。 系 系咯，佢叫佢嗰日唔好讲嘛，即系其实下次即 系咪又系惊点样咧？又影响个福气咁样？ 因为咧、免得啊，今年引嚟啊祸从口出。 我发觉元宵嘅禁忌其实仲多过新年喎，新年都冇话唔俾讲粗口。 系啊，新年系逐日讲啫嘛，只不过系元宵 粗口， 唔系逐日去讲下有啲咩唔做得啊嘛。而元宵节咧系将佢叫做咩啊？ 龙叔啊， 系啊，统一咗佢。 系啦， 因为你会唔会真系都当咧元宵正月十五咧过埋呢一日咧？就啲咩新年啊嗰啲嘢都完噶啦，咁样 会噶， 唔再派利是噶啦。 我都会咧，真系咧攞呢个元宵节咧，系会做一个之后拆利是啦，跟住咧就将屋企嗰啲装修咧，就系装修啊，装饰咧就系收翻埋啦。咁啊利是当然啦，就唔再派噶啦。咁啊即 系 一切咪回复正常咯。 哦，你而家有派咩？ 过往咧咁， 你今日翻嚟我冇见到你有派啊。 你见唔到唔等于冇噶喎？ 你有冇派啊？ 我今日见唔到啲要需要派嘅人。 其实有噶，佢冇派啊。 咁啊，跟住咧就过往咧，其实咧都有做过元宵晚会咧嗰啲嘅司仪嘅。 系。 咁我哋以前咧喺各区嘅运动场咧。 你话以前经济几好啊？ 系 啊，元宵佳节我都可以去做啊。 系咯。 咁跟住咧，真系咧好多啲花灯照晒出嚟咧，我觉得我哋香港仲保留呢个传统嘅。 系 只不过因为而家疫情关系咧，佢哋冇做到呢件事啊嘛。 不过屋企就少啲嘅。 场嗰啲啊， 系啊系啊， 嗰啲地方 嚟 啊， 系啊系啊，嗰啲球场咯，咁啊跟住依然啊，即系挂晒啲灯笼啊，咁啊走出嚟噶，跟住队下队啊玩游戏啊，咁啊一晚噶啦。 我记得咧，我读中学嘅时候咧，我间中学咧喺呢个即系元宵节咧都会搞活动咧，系啲学长啊、啲师姐嗰啲咧，佢哋会喺个操场嗰度真系做嗰啲灯米噶。猜灯谜，然之后我哋啲同学就去猜灯谜，然之后唔知换啲咩文具。 咁你够唔够高攞个灯落嚟？ 傻嘅咩？ 有高有低嘅。 喂，咁但系咧，你哋究竟搞清楚元宵同汤圆嘅分别未啊？ 元宵， 元宵系食元宵就唔系食汤圆，据讲系咪啊？ 香港咪食汤圆咯， 系咯，咁 北方就叫食元宵。 唔系、原来有唔同噶，真系，佢两个做法系有唔同噶噃。 咁元宵系。都是汤圆咁嘅样噶啦， 元宵同汤圆咧都用面粉做嘅， 系咪都系用糯米粉猜嘅？ 不过咧，佢哋嘅做法就唔同嘅。 系啦，因为元宵即系其实元宵系一个食 物 名 嚟 嘅， 即系饺子啲 friend 嚟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元宵咧，佢就话啦，嗰啲馅料咧就放喺糯米粉嘅上面，一路滚佢，一路咧就整到佢成个波咁样。但系咧汤圆咧就 系 话啦，将糯米粉加水变成团啦，即系一个团嘢啦。 系。 咁跟住咧就跟住咧。将佢整压扁成，跟住加啲馅料落去嗰、那个嗰、那个团里边啦，跟住就包成搓成球状，咁所以系两样嘢嚟嘅。 所以其实咧，佢哋个解法咧就话咧，汤圆咧就包出嚟嘅，元宵就滚出嚟嘅， 系滚出嚟嘅， 即系睇你想包养人啦，定系想出去滚啦。 系啦，咁跟住咧，嗰啲馅料咧就系、是、即系元宵咧就系有芝麻同花生嘅啫。咁而汤圆咧，其实而家除咗芝麻同花生有多元化噶嘛，有咸食有甜食噶嘛， 系啊系啊， 所以就系呢个系个分别啦。 同埋佢话通常原来元宵。烧咧仲会炸添噶， 会有个唔同嘅煮法，就 系 蒸 炸 咧， 系 啊， 有啲似啦，即系炸出嚟个样咧，一粒粒咁样咯，啲粉喺出边啦。 元宵咧，佢话个外皮咧就比较粗糙嘅，咁汤圆就系一定圆滑噶啦，因为佢搓到滑噶嘛，咁样咯。所以即系汤圆就系咧加水去滚佢啦，系咪？即系咸食好，甜食都好啦。但系元宵豪之又豪之 滚 用油炸， 边个豪之话斋系咪？ 好似头先豪仔话斋， 佢咪有粒有两。一粒元宵喺个嘴里边， 一粒元宵同埋一粒汤圆， 蒸啦、炸啦、煎啦，都可以有呢个唔同嘅煮法嘅咁样咯。所以呢个系就系元宵同埋即系元宵节食元宵同埋食平时嘅中秋啊，团圆 啊， 中秋是汤圆啊嘛， 中秋是汤圆嘅咩？ 系啊，冬至食中秋 啊， 冬至食汤圆噶嘛， 系咩？ 系啊， 哦系啊， 你系攞团圆嗰个 放暑假食唔食汤圆啊？ 汤圆几时都食噶， 团 团圆圆， 系咯， 团团圆圆啦， 都得嘅。嗱，我哋最中意就系啲人话，哎呀，佢系女人汤圆嚟嘅咁样，好少叫咧就话你系女人元宵。 其他就有 男人元宵 啊，哦，圆滑都得添，系咯，好啦，听新闻报道啊。 受疫情重创嘅行业同市民提供援助。基金的項目和上一份預算案推出的各項紓困措施共涉及超過3000億元。 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支持估計高於 5%。 在北京，國台辦回應台灣的陸委會新任主委邱泰三早前表示，期待兩岸關係春暖花開。發言人馬曉光說，兩岸關係曾經有過春暖花開，而春天要有東風，花開要有雨露，東風雨露就是九二共識。如果台灣願意順從兩岸同胞的意願，回到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立場，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雙方交往將會不存在障礙。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覆蓋南海北部。預測下午和今晚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溫暖，星期五能見度較低和有幾陣雨，星期六稍涼和乾燥，星期日風勢較大。現在氣溫20度，相對濕度 75%。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30049点，跌583点，总成交金额17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9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9点，跌28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95.5，跌11.5；港交所529蚊，跌29蚊；美团375蚊，跌17.8；盈富基金30.2毫，跌5.8；中国移动54.85，跌1.05；阿里巴巴245.2，跌2.4；比亚迪股份212.4，跌13.2；小米集团27.5毫，跌5.5。快手329.6，跌28.4；中国海洋石油9.78，跌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10.98，瑞士法郎8.56，澳元6.142，加元6.165，新西兰元5.712，欧元9.4247。每百日元对港元7.3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32。日经平均指数报29862点，跌293点。港金现价报1673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78美元，卖出180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屯门嘅石排头路有爆水管，石排头路去山景村方向，介乎青羊街至到明琴路一段啦嘅全线都系封闭噶。咁反方向去翻蔡义桥方向，都系介乎青羊街至到明琴路一段嘅快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车多，龙尾在士美飞路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挤塞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元宵佳节，我丰收快活人送上莲子百合糖水。 曾公子，你咪想同我连山贵子百年好合呢？ 贵姑娘，你误会啦，我系想话，再苦嘅莲子，只要一家人齐心炮制，都可以变成甜蜜蜜嘅糖水。 哦，程公子，咁你话呢？ 嘿，只要系有林忆莲嘅莲字，我就欢喜嘅啦。 咁实在太好啦！我其实唔系今年，我系忆莲啊。 唔准啦、啊、吓！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音乐说袁富华的音乐选择， 我会想起《人间有情》刘雅丽唱的主题曲， 难忘你的真情我的真情， 是我第一次带爸爸妈妈入戏院看我在银幕上面演出，一见到我出场的时候就90度转身望着我那边在笑，那个样子是笑到呢是这世都不会忘记 得了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护己护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黄广忠。 而家做紧技术员学徒的他，曾经在面对大量工程术语、复杂的施工图则同埋以英语为主的文件时候，感到无所适从。但是他透过展翅清健计划，学到好多专业知识。而家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主动解决问题。 想知道黄广忠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12点新闻之后，风骚发回人啦！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电话里面有程振鹏。 系啊， 12点半之后咧，我哋有猜猜我是谁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咁 我 哋估咩啊？ 我哋今日就食住你个细，就系 食住你个细。 今日猜猜猜猜我是谁之猜猜得唔系？ 哦， 系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登记啦吓。咁啊， 细系呢个细。 系嗰、那个细 食住你个老细， 食住你个细啊，系啦。咁啊，猜猜灯谜，大家如果有都有得灯谜咧嚟考下我哋咧、嗯，都无人欢迎吓。我哋大家互相玩啫。 类型都得噶咯， 咁 啊，一个灯谜咁啊款就得啦。 当然 唔系，我哋如果可以嘅话咧，咪古色古香啲咯，系、 啊、 咯，即系唔好嗰啲咧。我出个灯谜俾你啊，小明有三个兄弟啫、 哎， 我哋尽量唔系呢啲咯，好冇？ 系啦 ，OK， 试试佢，试试佢。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 系啦， 喂，我咧有一个我想抢答， 好啊，你 抢 啊， 我想问下你两位点样应付好， 好啊、 因为咧就 一人向你示爱啊， 啊咩啊， 一人向你示爱 啊，唔系啊， 应承佢，应承佢， 我做乜要请教你两位咧？ 我哋经验丰富啊嘛， 你两位有另一啲嘅经验亦丰富啊， 好啦， 父母， 好啦， 作为父母，嗱，咁大家成日都话咧，即系而家新一代嘅小朋友咧，有啲电子奶嘴噶嘛。 即是当他们不听话又或者怕他们嘈嘈闭要他们安静下来呢，就父母呢，现代的父母很兴就比个手机啊比个平板他这样啦，是不是他就会安静下来的啦。好啦，咁由於咧，小朋友咧，可能真係喺呢一個年代嚟講咧，佢哋太過熟習啲電子用具啊嚇，咁佢哋咧都會一揸住咧就唔停得手噶啦，或者唔放得低啊咁。 係。 咁作為父母嘅，點樣去叫做 戒嘴， 令到佢戒呢一種嘅電子奶嘴咧？ 就係唔好幫佢插電啦。 曾志豪有妙計就係唔幫佢插電。 係啦，你拎住部手機，哦冇電喎，唔係我成日都用這個呢個咧嚟叫我細路咧唔好再睇落去嘅。譬如可能你同佢講好咗咧，就話睇五分鐘啦咁樣。咁、如果佢真係有，佢有人而家都聽話嘅，五分鐘話識就識嘅、但係如果咧佢仲繼續扭落去嘅話咧，咁你唯有同佢出絕招就話冇電啦，爸爸部手機冇電啦。咁佢仲未咁叻仔識睇個電量啊嘛。咁我就唯有信你就話、爸爸手機冇電，要食要插電啦。係啦，瞓覺啦，瞓覺啦，瞓覺啦，唔好睇啦咁樣。 系啊， 咁我拎走佢咯。 咁我谂咧，我自己又真系，因为我啲细路开始大啦嘛，其实都 佢细路成长嘅时候都唔使电子奶嘴， 系去食 俾真奶嘴佢嘅， 系过嚟啦。妈咪泡泡系啦，有乜 有画面啊？有画面啊，真系 咁即系阿桂花田，你就 我真系好似冇经历 到呢样嘢啦。 我冇经历，因为佢哋去上初中咧、初中唔知中一定中二先有电话咋。 系咯， 嗰时其实已经系佢啲小学同学有噶啦，佢已经成日养住啊，我就好拒绝，好拒绝，我话唔使，妈咪日日都接你放学，使乜要电话？即系佢哋嘅原因就话、是，有时咧唔见咗妈咪放学嘅时候啊，都系打咗俾你，我话唔使，我日日都嚟接你放学。 咁而家你呢个要戒电子奶嘴，系因为有个新闻发生咗啊？ 定系有方法噶？ 我啱啱咧传咗一张图片咧俾两位啊！ 好啊好啊，睇下。 咁咧，即系唔知会唔会有父母系仿效呢一招咧？就系抠个细路瞓着觉嘅时候咧，帮佢用化妆咧，帮个细路个眼咧涂黑佢，变咗咧、好似呢个黑眼圈咁，然之后等个细路醒咗就话俾佢听， 我、眼睛会坏咁、样啊！ 哎呀，你唔好再玩啦！ 如果唔系眼睛会坏坏哦， 就会变咗做呢个熊猫眼又黑眼圈咯、 哦。哦，唔系唔得嘅，不过咧我惊如果啲细路醒咧。因为他就问爸爸你眼又不黑嘅咁样， 诶爸爸又瞓觉咯咁 样，系啦系啦， 解释噶嘛， 系啦。 咁呢个网络上面就有一张图片咧，就有爸爸系即系咁样去 油到黑咪掹嘅真系， 系啦，谂住咧同佢个仔咧就咁样讲，然之后就等佢咧以后唔好咧再净系玩手机啦咁。 我觉得 咁啊，于是乎引起啲朋友嘅又讨论下，又互相咧转发啊咁样啦。 我要 objection 啊，我要举手啊。 点嘅？ 我头先一翻嚟，我话我帮。我僆仔戒片，我话你会俾啲动物咧舐你 pat pat， 你哋又话我恐吓佢啊！而家呢个直情游到佢个眼黑晒，咪一样吓佢啊！你又攞嚟赞佢，岂有此理？ 冇赞，话佢得意啫。 啊！你又话佢得意，我舐 pat pat 嗰个又唔见你话我有创意，唔同意啊 ？objection 啊，反对啊？ 你呢个唔系你呢个方法，你明唔明啊？佢真系有阴影嘅，佢真系哎呀！ 佢只眼冇阴影啊，而家直情黑影添啊，出晒嚟啊，以为自己怪。瘦啊变咗， 好惊吓亲个细路啊！ 你觉得呢个方法会唔会啊？程振鹏， 我觉得唔会，因为佢一抹就甩落。 啊，其实 甩唔紧要，咁佢真系都惊噶嘛？ 我觉得假咯，系咪？唔系，因为咧佢有细蚊仔见到佢成日喊啊喊啊，就捽眼捽眼，而家黑晒嘅妈咪咁样。 如果你咧 捽， 唔系你捽甩咗咧，你可以再同佢讲嘅。嗱，系咪捽得甩啊？系啊，好彩你睇得唔够耐咋，仲捽得甩 啊！你再睇耐啲啊，好难捽噶啦。 系啊， 咁你讲大话要加翻啲真嘢落去噶嘛？ 身经百战啊！ 但我见到个细路咧，佢可能都系得嗰即系六七岁、五六岁。 冇添啊，个细路。 咁所以佢未必惊，佢你觉得佢会唔会惊啊？ 会啊，见到肉酸啊嘛，你无端见到自己只眼变咗咁。 喂，同埋似 唔系万一佢太开心咪大件事啦。 系啊，我中意啊，妈咪。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我个仔而家即系睇嗰啲咩二郎神啊，有三只眼噶嘛。 系啊。 如果见到话，哇正，哇多只眼咁样。 你俾只阿楚荣眉一样，佢古灵精怪噶嘛。佢喺万圣节嗰时，佢唔系扮公主噶嘛，佢会扮嗰啲吸血鬼噶嘛。咁我就话，咦，我咁我会继续做啦，妈咪。 咪咁样咯。咦，我今日打机打耐冇嘅咧，咁 太顽劣咯，我哋全部都唔 work。 所以我哋因应 个个案嘅父母咧，嗰招唔啱啦。 唔系因应睇下嗰个细蚊仔啱唔啱佢。如果佢咧系即系嗰啲白白化验声嗰啲咧，其实都对佢冇乜反应噶。哦，系咁噶咁。 我有阵时仲会再高级啲嘅啦，我同佢讲话呢度上唔到网啊，咁样咧。虽然佢唔系太完全明白咩叫上唔到网，但系佢而家开始听得多咧，佢好似知道话你做唔到，攞唔到一啲资料啦，或者唔能够令到部手机咧正常运作啦，系啦，佢就会咁样讲嘅咯。同埋啲僆仔好搞笑嘅，佢哋对呢啲电话嘅概念咧一知半解嘅啫嘛。譬如举例咧，我小朋友佢好中意听有一个啲咩恐龙嗰啲歌咧，咁啊佢之前咧喺个 YouTube 度就听过一次啦，咁啊你仲要留意，佢有唔同嘅版本噶嘛，即系唔同歌咧，佢有啲版本咧，譬如可能咧佢曾经听过版本咧，就系先唱暴龙，再唱呢个雷龙，再唱呢个腕龙嘅，有次序分噶嘛。佢哋听到入晒脑咧，咁于是乎咧有一次咧佢又再想听，咁咧今次就阿妈咧就话好嬲啦，佢又入求佢开个 YouTube， 咁但系咧唔系揾翻嗰个版本，佢哋竟然听得出咧就话妈妈，我想听顺序啊。跟住我老婆咩顺序啊？唔系我要听顺序嗰只歌啊，咁样即系佢要听翻咧第一个雷龙。 中间唔同咗一啲，佢都唔中意。 系啦，佢因为听惯咗啊嘛。 即系要播 A 歌集就要 A 嗰个 A 歌集。 即系如果用我哋惯常啲，我要先听陈奕迅，再听呢个张学友。如果有一日咧，你嗰边大变咗咧，唔系一嚟梅艳芳先，你话唔系，我想听陈奕迅先。咁咧佢嗌咗几次之后咧，跟住我老婆咧谂住讲大话呃佢啦，就话 系嗰只。 冇啊，爸妈妈部手机播唔到呢个顺序啊，咁样。咁於是乎咧，佢一知半解情況底下咧，佢就會話： 為咗接受， 媽媽，你可唔可以攞爸爸部手機咧？ 即係佢要堅持，要堅持。 係啦， 我要播翻嗰個順序啊！我一定要聽翻呢一個真係。 但有時 係 啊，唔係，但係我會覺得咧，你應該叫佢唔好有時就唔使需要太堅持。 即係做人嘅嘢係咪？係 咯， 借呢個機會 有得聽係啦，係咪先？ 唔係，咁擇善固執啊嘛。 咁但係問題呢啲好輕騎嘅嘢嚟㗎嘛。 嗱，呢啲唔係。呢啲第时必成大器，一个开始有要求啦，佢唔会再话 恭喜你啊， 系啦 A 五和又食得，B 五和又食得啊 ，A 三又食得， 好正面啊， 好正面，佢 正面啊，你而家咁谂法， 系啦，佢一定要系咁就系咁噶啦，真系啊，所以都唔错啊，真系。不过我下次试下同佢讲咯，你再咁样我游黑我眼圈咯，系咯，听错咗个顺序， 你攞呢个新闻出嚟吓佢咯， 我觉得已经对佢已经冇用啦。我觉得恐防佢应该话，嘿，一听知系假噶啦。 咁叻真系好啊，我又唔怕。 先惨啊，冇嘢再对付到佢啦，已经。喂，1872388，如果你有兴趣同我哋玩下元宵猜灯谜嘅，欢迎你可以打嚟1872388，你出题目都得噶。 理想之中，喘息之中，和目前几多不相同。放不轻松，脑袋郁结中，还剩余几个未完美梦。那天测这岁数，定已在高峰，俯瞰世上美好，却发现原地转了圈，仍然未越过焦土。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初计好，算好，约好，始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挪开尺度？再高一点，远多一点，无尽头的种种执念，要怎么演，再怎么发展，就在时钟里为谁兑现？交心老到，所以困兽般过活，方算是老到。太畏惧明日会变糟，为梦现在要安好。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会断路途？难道上要结婚？要窒息每日？不懂，别 终失措，可否在原始乱碰挪开赤道，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不急躁愿我为你拨去云雾。 林奕康咳咳时间的囚犯啊，亦都想借个位借个位借个位啊，今日月廿四号呢就是小弟的家姐，咁呢佢就大寿之日啊，结呢个呢叫做生日啊、哦、生日啊。 生日 大寿 咯、 啊， 系、哎、大寿噶。 系啊，咁啊，系啦，咁啊，祝佢咧生日。 咩为之大寿啊？咁样。 冇，佢系大啊嘛，咁咪当系大咯，长辈咯。系啦，祝佢生日快乐啦，青春常驻啦，特别系咩咧？哇，阿姐夫啊，好甜蜜咁样嚟提醒啊。 哦， 头先嗰番说话就系佢嘅点唱心声嚟嘅啦。系啦，咁我喺度咧都祝佢咧，系啦，咁啊家姐咧同姐夫咧就继续甜甜蜜蜜啦。咁亦都要祝所有咧二月廿四号嘅朋友咧都生日快乐嘅吓。 家姐有冇首歌噶？ 家姐诶，未有嘅。 哦，哇，你叻啲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最好咁啊。 好叻噶，我哋呢啲真系，所以你记得睇住我哋份工。 系啊。我都冇，我都神态游虚。 系咯，唔系睇住份工啫嘛。 系啊，系啊， 冇其他嘢啊。 咁真系叻咯，睇唔掂嘅。 你虚唔虚呢啲我唔理你啊，真系。系咯，喂，但如果送生日礼物嘅话咧，送呢个好喎。 送呢个咩好啊？ 送呢个 真系 几 好。 当系生日礼物咁买嘅话咧，就真系正啊，真系。 如果你真系送嗱，你怀念家姐。生日，你又未，你又未有准备， 系啦。 你估你送俾佢，佢会点样对你啦？ 最惨系我家姐，佢系一个中国人啊嘛， 系 啦。你话如果佢阿祖嗰啲家族咧，咁啊唔同啦， 系啦， 可能咧得到佢， 你觉得 边个泰国人啊，或者送俾敬文都得，如果 你觉得个边个？嗱，你又咁样，你唔好成日借啲嘢话人哋姐姐先得噶， 系咪？咩美白产品啊？ 冇，唔系嗰啲。 你觉得收到呢份礼物咧，诶，中国人、香港人啊，或者甚至乎台湾人，佢好喜欢啦，定系外国人啦，或者系东南亚嘅都好啦，你觉得佢哋喜欢多啲咧？ 系啦，嗱，我哋介绍下先。 诶，话说，其实咧。认真喎、哦，佢将佢摆唔同嘅嘢咧，我真系觉得佢有另眼相看嘅感觉、哦。 都几靓系咪？即系觉得 就系讲紧我哋即系喺大陆咧。 佢就咁样嘅，上边咧个口就好阔嘅， 系 有个阻阻住佢嘅， 系 啦。咁然后咧，佢中间系圆揼掟嘅， 系圆身嘅， 系啦一个好靓。 S 型嘅 一个好靓嘅器皿嚟嘅，上面个系啦个口就好阔嘅，下边咧就有个 左咁样嘅， 系啦咁 樽啊， 系好似水樽， 阔嘅 阔嘅，好阔嘅， 唔系玻璃做嘅， 唔系玻璃做嘅，系嗰啲叫做不锈类似梯系啊， 铝 啊梯啊嗰啲咁样咧， 梯撑啊， 系啦好好薄咁样嘅，好薄嘅， 哼 哼声 嘅， 好靓 啊， 唔系都话佢好大个咯，坐喺地下度咁样嘅，仲要好靓嘅喎。佢咧就有 我攞多支嘅， 实中意啦，又靓， 咩嚟 嘅？咩嚟？ 唔 系，有红色有白色嘅，最紧要有个喜字， 有喜字咁样嘅， 有啲喂，仲有印埋花，有啲雀仔咧，嗰啲喜雀嗰啲咁样啦，好靓过个蒲桶 啊！嗱，你话咧，佢似花樽咧，就一个矮肥啲嘅花樽。 系 啦，作为花樽咧，佢个口又未免太大，似花盆多啲。 嗱，如果你插， 但花盆咧，佢又唔系用嗰啲瓦做喎，佢就头先讲梯嗰啲嚟做。 佢又唔通窿嘅喎， 又唔通窿嘅， 因为一定唔通得窿添。 系啦，咩嚟嘅？请真拍， 唔通窿 咩嚟嘅？ 即系我嚟装水啦， 系咯，装水 啦。咁装水系啲咩嚟咧？ 咁插花咯， 插花 都得噶，当花樽。 系啦，但咩嚟？ 需要通水， 佢本身系咩嚟？ 流啲水出嚟噶。 佢本身系咩嚟噶？ 咪铁兜一个咯， 唔系铁兜一个。 嗱喺我哋咧，即系喺我哋 系我识得嘅， 我哋好识得噶， 好识得噶， 好识佢噶。 我谂我哋以前都有过噶，你有冇啊？ 我屋企以前唔系呢个样嘅， 系唔系呢个样嘅？ 系啦，因为佢呢个算系都几典雅，好特色嘅。 系。 如果我哋当猜猜我是谁嘅话咧，请执行。仲要提埋你呢一个产品咧，佢本身咧，我哋中国咧有一个元祖级嘅代言人咧，系啦，好犀利。 佢未必就有佢就有佢嘅。 系啦，我哋 有呢个人物就有佢。 系啦，我哋一见到呢位大人物咧，咁佢就一定会有头先呢一个咧，上面好阔啦，下边咧就有个座啦，然后咧仲要系肥矮嘅一个咁嘅器皿咧， 边个人物啦？ 邓小平。 哦，谭冠。 系啦。头先我哋所形容嘅就系一个我哋 兴翻买坛罐啊！ 古代嘅中国流传落嚟嘅 咩古代啊？我细个见过啦， 唔系即系佢意思系由古到今 啊！ 系啦，但系佢最近点解会发生事咧？就话冇嘢嘅喺美国咧呢一个购物网站啊。 系啦，呢个亚马逊嗰度咧，佢就话有人就放呢个痰罐去卖， 系 嗱咁啊卖本来冇问题嘅、哦，你当系用品啫， 咁系家庭用品啫嘛， 系啦，但系佢系当系咩用品啊？ 系啦，佢竟然咧就将呢个痰罐觉得哇 amazing 啊，好靓好美丽啊，佢将佢爱嚟形容为一个水果嘅盘啦，啊、哦、或者栽香槟嘅盘啦咁样。 哦 喂，但我想话咧， 将佢、啊、用途、啊， 我就想话咧，佢当佢改变佢用途，再加埋啲嘢食上去，或者加埋啲。 你又令我谂起嗰套电影啦， 咩啊？ 我有问题咁啦，攞个马桶，我洗一百次干净咗之后煮饭俾你食都得啦。 系咪有呢个啊？ 洗围嚟。 喂，系啦，exactly 系咁样啦。 其实要你个脑袋清空咗呢、這个痰罐嘅概念， 系啊， 其实就可以变成另一样嘢噶咯。 冇啊，因为佢我谂系佢唔知啊，佢仲话。买咧呢个系六十年代嘅果盘啦，可以我嚟装酒啦。 系啊， 后来俾人哋踢爆咗。喂，唔系啊，痰罐嚟噶。咁呢个产品咧就下咗架，但我哋唔好俾佢下架，不如就攞嚟用。 我都系 咁话。系咯，几好，我觉得。 你几时生日，程真鹏？ 送个俾我， 送个俾你。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布，会向每名合资格的十八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分期发放总额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鼓励和带动本地消费。預計措施可以惠及大約720万人，涉及大約360亿元財政承擔。政府會物色合適的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協助推行計劃，並且會盡快公布計劃細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提出寬減2020-2021年度課稅年度100%的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上限10,000元，全港187万名纳税人受惠。有关扣减会在2020-2021课税年度的最终应缴税款反映。政府建议宽减2021-2022年度四季的住宅物业差饷，首两季以每户每季1,500元为上限。其後兩季以每户每季1,000元為上限。政府亦都提出為每個合資格電力住宅用戶的户口提供1,000元的電費補貼。政府又建議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的合資格人士發放金額相當於半個月的綜援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在職家庭津貼，以及以個人為申請單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亦都作相約安排，額外開支1,200万元。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大約95亿元的支持企業措施，包括寬減多項稅項和費用。另外，政府提出延長100%擔保企業低息貸款申請期限，至到今年年底。提高貸款額上限至600万元，並且延長還款期和還息不還本安排。預算案提出寬減2020-2021課稅年度的100%利得稅，上限10,000元，亦都會寬減2021-2022年度的非住宅物業差餉，首兩季以每户每季5,000元為上限，其後兩季以每户每季2,000元為上限。預算案同時提出寬免新一年度的商業登記費，另外由今年4月起繼續寬減非住宅用戶75%的應繳水費和排污費，每戶每月寬減額上限分別是20,000元和12,500元，為期8个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新一份預算案的時候表示，除了已經向旅遊業提供近26亿元的財政支援，會預留9亿3,400万元提升旅遊資源，當中1亿6,900万用作 繼續開展本地文化、古蹟和創意旅遊項目，並且會繼續改善行山徑的設施，以開拓更多綠色旅遊資源，為市民和旅客提供豐富的歷史文化及旅遊消閒體驗。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温暖，星期五能見度較低，同有幾陣雨，星期六稍涼同乾燥，星期日風勢較大。依家氣温21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30045点，跌586点，总成交金额179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9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9点，跌2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96.5，跌10.5；港交所528蚊，跌30蚊；美团374.4，跌18.4。盈富基金30.2毫2，跌5.8；中国移动54.8，跌1.1；阿里巴巴245.4，跌2.2；比亚迪股份212.2，跌13.4；小米集团27.5毫5，跌5.5；快手329.6，跌28.4；中国海洋石油9.78，跌6.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5，日元105.5，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8，人民幣6.462，英磅對美元1.416，歐元對美元1.215，澳元對美元0.792，新西蘭元對美元0.737。日經平均指數報29,907点，跌248点。港金現價報16,730蚊，跌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8.15美元，賣出1,808.8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黄广忠， 现在做紧技术员学徒的他，曾经在面对大量工程术语、复杂的施工图则同埋以英语为主的文件时候感到无所适从，但是他透过展翅青见计划学到好多专业知识，而家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主动解决问题。 想知道黄广忠嘅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你唔系我哋嘅宠物，更加唔系一件工具，你系我哋嘅屋企人。 我都当你系我孙仔嚟噶， 我哋都当你系细佬噶啦。 你哋实在对我太好啦 ，Tony， 好感动啊！ 最后一集通常都是这些温馨场面的啦。 咪住先， 事情发展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今个星期日早上8至10，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最终回，这就知道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得咧得咧得咧得，我哋呢一个吓猜灯谜版，我猜猜我是谁咧？ 唔系即系中式啲咩啲，因为嘟嘟嘟嘟，应该系叮叮叮叮。 我一阵间准备，一阵间准备。系啊，但我想问下你，你哋两个揾到啲中式啊古色古香嘅灯谜未先？ 有啊，特登仲要揾啲咧，嗱文绉绉成双成对。 系啊，我都揾到嗰啲啊。 先似系灯谜嘅。 系啊，死啦！我揾嗰个咧，我又 你都就系继续讲小明讲大话嗰啲系嘛？哎呀， 我 又 不至于，又不至于，不过估下字咁样啦， 都一样啊，估下字咪 OK 咯， 系啊， 系啊， 人哋嗰个估嗰个谜面咧，那个 format 硬系唔同啲， 系啊系啊，即系古色啲噶，咁我哋一间不如就大家互动下啦，如果你都有啲灯谜， 灯公子， 系啦，程老爷，哎呀，呢个妹仔，呢个妹仔你啱唔啱啊，程老爷，真系， 点解我系妹仔，我系千金小姐啊， 唔系讲你啊，系啊，好啦，嗱，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啦，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玩游戏。电话旁边有人等紧咯，你系边个？陈小陈女士系嘛？ 陈姑系边家嘅姑娘啊？ 我系成乐。 你系 成 乐 啊？ 边 家公子啊？ 成乐同爸爸妈妈都喺度啊！ 成乐爸爸妈妈都喺度，你好。 讲嘢 系啊，一家三口齐晒噶啦，已经系啊。你好，你好，你哋想 欢迎 系啦？你哋想答问题定系你哋想有嘢考我哋啊？ 答问题。 答问题好啊，咁你想拣咧？桂花田姨姨啊，程振鹏叔叔啊，定系豪仔哥哥啊？ 系啦。 三个一齐。 三个我哋都有一个问你噶、哦， 系拣一个咧， 系咯， 系啦， 姨姨哥哥定系叔叔啊？ 阿陈振鹏， 好嘢，拣、 叔 叔，陈振鹏。台长， 哇，喺咁知订嘅， 佢嗌到咁样，你要醒佢咯。 佢知订喎，佢 多谢多谢。 好，承诺你啦。嗱，呢一题咧就咁样嘅，佢咧就系、是、猜一个飲食工具，飲食工具吓、啊，听住、 okay. 个谜面咧就系咁讲嘅， 系 姊妹一样长，出入都成双， 哦， 酸甜苦辣味，啊，他们总先尝， 哎呀，好， 啊，好靓啊， 我哋开紧饭啊！ 系、 哦、 啊，可唔可以阿成乐？你 答噶， 你解 释， 你解释下，咁你明唔明点解系筷子啊？你解释下。 唔知， 唔知啊！我哋叫程老爷再讲多次第一句俾你听啦。 个谜面其实都好易解嘅，嗱，姊妹一样长，咁佢就将呢一个嘅。其实筷子姊妹花正啱， 系咯， 即系姊妹一样长， 一样长啊嘛，系咪啊？ 通常啲筷子 兄弟都得， 咩话？系嘅，兄弟都得， 一样长 嘅。不过佢呢一个谜面咧，就系用咗姊妹吓，咁啊两头发咯，即系姊妹就兄弟就第二样嘢嚟噶啦， 得唔得？ 差唔多咯， 系咯。 同埋佢哋通常出入都成箱噶嘛，咁啊真系一箱一箱噶嘛，筷子系咪？ 系咯。 酸甜苦辣味佢哋先尝嘅，咁你夹起嘅时候先摆入口噶嘛，咁咪佢哋先知道系酸甜苦辣，然之后先到你把口去试嗰个味咯。 明唔明啊？成乐， 明 明啊？ 我知你明喎、 啊。系咯，你识揸筷子未啊？ 吓、啊， 一啲啦， 一啲啦，咁你努力啲学习咯、 啊。知唔知啊？ 你每次揸筷子你都背咗头先啊程振鹏原爱嗰句咯， 唔该晒。 姊妹一样长，出入都成双，系啦，跟住背 先准食饭，系啦， 背完先好食饭吓， 知唔知啊？ 好啦，你努力， 有排都未有得食。 系啊，咁你可以激到妈妈喺窒窒跳啦。 系啦，阿成乐妈妈话开紧饭，食咩餸啊？今日 食咩餸啊？成乐 啊，有咩餸啊？ 他要考翻你啊！你估下我食咩餸咧？ 冇 餸，好嘢！唔系佢识讲啊，食餐冇餸饭 啊！ 系啊，客气啊！我哋梗系知啦，但你妈妈唔当你讲笑啊嘛！ 系啊，妈妈话失礼失礼 啊！好啦，多谢晒承诺嘅爸爸妈妈同埋承诺啦吓！ 咁高兴啊！ 咁高兴，多谢晒，拜拜，好好啊！阿成员，我哋呢个出得好。系出得妙，出得呱呱叫。 多谢多谢。 系啦，我哋再听下一位朋友吓， okay, 你系边个 ？Hello， 三位主持，你哋好。 Hello， 你系边个啊？ 陈太。 陈太。 陈太， 欢迎欢迎。 你想 我填同埋曾志豪俾你拣啊？ 系啊， 我拣啊白燕星嗰个叫曾志豪。 哎呀，真系好嘅啫，真系哇，几好 嘢！白燕星啊，叫你呢位姑娘。 系啊，加咗三分调皮，两分可爱，我都觉得好开心啊，真系。哎，好啦好啦，用呢个都好简单嘅啫，佢就咁样讲嘅。稀奇稀奇真稀奇， 活泼活泼好活泼咁 啦。稀奇真稀奇， 白艳白艳加白艳， 天天就脱层皮，到了大年夜有骨却冇皮，噔噔噔噔噔， 有骨却冇皮， 估一个日常嘅物品啦。 日常物品啊， 系啦，稀奇真稀奇，天天就脱层皮，即系剥一层皮， 日历啊， 冇错， 好叻啊！ 因为点解啊，陈太，你试下解释下， 因为你日日都要搣嗰啲日历咯， 系 咯，同而家嗰啲年代咧挂啲年历噶嘛，以前啲即系我哋旧款嗰啲人咧 系 中意日日搣，日日搣， 每一日都搣嘅，系啦， 系啦。咁我想讲翻有少少题外话得嘛？ 你讲啊，你讲啊。 正话你哋头先讲嗰个痰罐咧，其实而家分家都用噶，嗰啲叫子孙桶。 哦，系系系啊，但系佢个样好似唔同噶，如果我哋分家用嗰啲叫做红木做出嚟咁样噶嘛，系个个样。 有啲改变咗，都好似类似有啲梯啊嗰啲嘅。其实阿桂花田好中意上网睇咧，你可以睇翻嘅，而家红色嘅嗰个痰罐好靓嘅。 同埋系咪细个啲噶？佢嗰只子孙桶冇 系 啦，佢迷你版本啲嘅。 系梗系唔会俾个大痰罐你。 系啊， 冇错。 系啊 ，OK 噶， 好盏鬼。 咁所以如果系子孙桶咧，就系细果篮。如果痰桶咧就是大果篮啦， 就系再香槟啊， 系啦系啦 ，thank you， 多谢你啊， 大家身体健康， 好， 拜 拜， 拜 拜。喂，阿程老板啊，我突然间发现咗我哋咧，其实冇话过。我哋今日有礼物送嘅， 冇啊， 系咯， 你有讲咩？ 冇啊，冇讲过。 咁你冇嘢送啊？ 系， 咁不如就我哋得闲就剪下纸，送嗰啲剪纸俾人哋啦，好唔好啊？ 寻日嗰手工仲留咗喺度嘛？ 有啊有啊， 只饺子两个剪纸， 路不拾遗啊！我哋啲同事咧，好明显唔抠啊， 摆出嚟， 全部摆喺度啊，真系冇人抠， 冇喐过， 几好啊！ 咁 样 啊？ 我哋即系话，我哋摆明系送啲冇人抠嘅嘢。 咁讲 哦，好啦好啦好啦，哎呀，我真系白艳嘅啫，真系 调皮啊， 白艳星啊， 好啦，喂，电话号码 星 嘅你，系啊，斗霸添啊，1872388，听埋你系边个啊？ 芳芳， 芳芳，哎呀，啱晒啦， 姑娘， 你有甜甜啊， 好啊， 芳芳你好啊， 你好啊， 我哋咧就又系要估下咯噃，咁呢个题目就系少年白发老来黑。等等，有事秃头行大根，即系一条毛巾嘅巾啊。 系 彭李先生管等等啊。 彭李先生管， 彭李啊，你死啊！ 佢捞唔到我网页喎，点啊？ 好得意啲， 呢啲拉扯， 佢突然间 hold 住咗。彭李先生管得紧，管得头来管不得身。 差唔多由头讲。 哎呀，少年 捞唔到啦， 少年白发老来黑，有事秃头行大根。彭李先生管得紧，管得头来管不得身。 跟住估咩？ 古文房四宝，其中一样。 少年白发老来黑， 系 好明啊！ 系啦，呢个都明咗啦。反而我中间唔系好知咩大条带条筋系咩啊？ 有事秃头啊，即系就系秃头啦吓。就行大筋啊。 哦 ，OK OK OK， 系咩意思咧？ 咁咪有即系有事嘅时候，佢就会个头冇晒咯。 哦， 有好多事嘅时候个头 应该打岔晒噶嘛， 咪冇咯，可能系。 O K， 彭李先生管得紧。 咩叫彭李啊？ 彭李佢就彭李嗰个彭李咯。 系啊，彭李 啊， 系啊， 就彭李跟住咩？ 就彭李啊，先生管得紧，啊，管得头来管不得身。哦，我明啦，因为。 你讲我知 道，文房四宝啊，其中一样 知唔知啊？芳芳， 毛笔啊， 系啊， 系啦。咁咧，因为咧，佢话咧，少年白发，即系话你新嗰啲毛笔咧系 白色 噶嘛。咁你点都墨墨黑啦，系咪先？咁啊，有时秃头行大根呢个真系又唔系好明喎。 即系我谂系你唔用嘅时候，你就要将佢套翻咯，包裹住 系 嘛。 咁啊，彭李先生管得紧，我相信咧系揸笔嗰个时候咧，即系话管得头嚟顾唔到个身啊嘛。佢最尾嗰句系啦。 唔系啊，佢管得紧，唔系。 即系咪揸？系咪揸笔啊？ 系啦，即系唔系应该就系话彭李先生管得紧喎， 系啊， 系咯， 系咯， 系咪即系佢套嗰个笔管啊？ 管得头来，管唔到身 喎。系啊，因为你系套住个笔头嘅啫嘛，你就唔系套住个身噶啦。咁如果你调翻转咧，因为嗰个笔头咧，我哋以前用咧，如果你写字就会套喺个笔管上面噶嘛。咁佢永远都净系顾到一边嘅啫嘛，佢唔会又套头又套身咁样噶嘛。 系啊，恭喜晒，好叻啊你啊！ 系啊， 第一句就好容易估啦，系嘛？少年白发来来黑， 系啊 系啊。嗯，系啊 ，thank you， 好啊。 多 谢好，拜拜。不过我哋咧，应该就我觉得自己未解得好清晰咯。即系佢戴根嗰个头巾噶嘛，咩意思咧？莫非佢就系当戴嗰个笔管嗰个帽咧，就当系根？ 有时秃头、啊，但系又系咯。 嗰啲毛笔咧，我哋细个有见过咧。佢个笔嘅最尾嗰度有一啲系一个勾， 系啊，条绳吊住噶嘛，系啊，吊笔啊嘛， 吊住挂喺度咁样， 系啊， 会唔会系嗰条筋？ 唔知系咪咧？哦，可能系嗱，咁啊，如果有更加熟悉文房四宝嘅朋友，同我哋讲声啦，1872388啦，转头听你电话。 たんでしょ離れないでって言ってたんでしょただのベストフレンドじゃないって内緒なんてあってないようなもんだってさっさと気づけよあなたに壊して欲しかった Darling あれからどこまで走ってきたろ今さら振り返ることじゃないわただのベストフレンドがよかった気づけよあなたとさよならすってほらほら悲しみがやってくるほらほらイメージ通りのステップ踏んでディングルディングル手を振ってディングルディングル揺らめいた私のような私私らしく本気になったら困ったんでしょう話さないでって言わなかったわただのベストフレンドで言って運命なんてあってないようなもんだってさっさと気づけよ私を愛して欲しかったくるくるくるくる指で回してコロコロコロコロ転がしちゃって宇宙の果てまで行かせてほしいって地球の果てなどあってないようなもんだってさっさと気づけよ昨日にさよならすってそろそろ幸せがやってくるそろそろイメージ通りにステップ踏んでディングルディングル笑顔でディングルディングル揺らめいた私のような私涙でディングルディングル魔法がディングルディングル溶けていって心がピカッと光ったの誰にも 哭。我的是热是苦，我的是热是苦。 二台通识六十秒。 家长想小朋友踩单车啦，可以踩得开心，自己又放心嘅话咧，就要记得为小朋友做好保护措施啦。 首先要穿着轻便吸汗嘅衣物，穿着舒适避震性能力良好嘅运动鞋。适当嘅衣着可以令到小朋友喐动自如啲，仲要确保冇衣服或者衣物会卡住喺个车链或者车辘度。 另外咧，要为小朋友佩戴合规格同尺码嘅单车头盔以及其他嘅防护装备，例如系护膝啊、护眼罩等等啦。 单车方面咧，就要检查刹车掣系咪正常，车胎咧亦都系咪适当咁样充气，仲有性能良唔良好啊？ 嗱，仲要咧确保座位啦、手把啦、单车链啦同埋车轮啦系稳固。 当然只可以喺单车径等安全嘅地方先至可以踩单车啊！ 记得运动之前应该先做下热身运动，运动之后咧就做翻啲伸展运动降温，咁就万无一失啦。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声音演绎彭晴和你。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快啲听埋听众电话先，今日都唔够时间吓，我再听个听众咧，边个？ 张小姐 ，你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你同边个玩？ 我出俾你哋啊。 好啊好啊好啊， 好 啊， 正。中文定英文定两个都要？ 日文啦、 啊。中文 唔好咁样啦。 中文，中文， 中文系咪？ 中文。 老婆婆电发猜一种食物。 老婆婆电发猜一种食物， 即食面， 唔系， 点解系即食面？情真 喺上海铺嘅 电饭，我以为 咁，但系佢讲老婆婆喎， 系咯， 老婆婆 就唔会系老婆饼啦，老婆婆电发， 虾子面， 唔系，上海铺有得食嘅， 上海铺 粗炒， 三隻字嘅， 三隻字好粗炒， 唔系。 有得点解要做炒呢？ 系咯，老婆婆。 咁你谂下啦，老婆婆电发， 即系本来白色嘅头发。 嗱啱啊，嗱，其实方向近啦，嗱，你 变唔一定白嘅，人哋赞佢靓咧，话佢成头点样嘅咧？ 银发哦，银丝卷。 耶，好靓 啊！原来系啊， 唔系定系啊？ 系啊 ，good 啊，佢话 系啊， 系啊，喂，不如你顺便出埋英文啦。 好啊， 好啊。 I jump into the water， 猜一种工作职业。 I jump into the water， 猜一种工作，我跳落水度。 系啊。 I jump into the water， 你诶嗰、啊那个诶、啊、water 点串啊 ？water 咁 I 咧 ？I 摆喺中间。 I 摆喺中间。 I jump into the water， 咁嗰个职业系咩啊？就变咗咩字啊？ 片知啦， 咁衰你咁样嚟。 你其实呢两条我都识噶啦。 系咩？死咯！阿程元凯，我哋两个唔掂。 系再陪。 咁你 water 点串啊 ？W A T R 啊 嘛。I jump into I T。哦 ，OK， 我 系啦。 I T 啊？ 佢原来系咁样，佢呢个系一个英文呢个几有趣，即系佢唔系净系话 I jump into the water， 佢系想话俾你听，你将个 I 摆落个 water 中间就系嗰个字啦。即系 waiter， 好啦，多谢你哋啊， 好 好玩啊， 好啊，真系。 你使唔使俾翻啲嘢我哋啊？ 又系啲废物嚟嘅啫，都系港纸，我成屋都系。 啊 ，OK OK， 好啦， 多谢啊张小姐 ，OK， 好啦， 拜拜， 开心啊。 哦，犀利喎，真系。喂，咁不如我哋自己玩啦。你有冇头先剩低嗰啲？我哋可以自己玩。你嚟啊！ 彭仔出一个俾两个格啊！ 好啊， 有风不动， 无风动，不动有风，动有风， 唔系不动无风， 动有风， 动就有风啦。 系啊，我呢个好好易啊，细个都知啊，系啊，系咩？桂花田， 我已经开始混乱啦，你讲一次俾。 有风不动，无风动，不动无风，动有风。 猜一 样 物件， 系咪风扇啊？ 吓， 好叻啊！ 系啊系啊，有风不动无风动咯。 其实我冇谂过，不过谂下系咪风扇？ 系啊，呢个细个已经听啦，呢个系啊。 我大概有印象，我出一条吓，有面没口，有脚 又没手啊，吃得饭又摆得走。 好熟喎，呢个我好熟喎。 啊，系 咩话？口啊？ 我睇紧个钟啊。 哦，系咪口啊？ 唔系啊， 咩有 物件啊？ 饭啊，饭碗。 唔系，有面就没口， 有 脚又冇手喎。 哦， 哎呀，食得饭又摆得走。 食得饭又摆得走，台 系啊， 张台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啱啊，啱啊。喂，我觉得我呢个劲啲嘅，佢咧几有心思嘅。他就说了一胎起得两千金，估一个字、 一个字啊， 一个字来的，一个中文字，一胎起得两千金， 即 是个 我可以开估，然后你可以对返转就啱了，个花瓶个瓶字， 为 什么呢？ 花瓶系咯，点解咧？ 因为咧，佢左边咪个左边系个拼字啊嘛， 哦、 即系两样拼埋啦，所以就两个啦。咁、 哦、 千金咧，因为弄张弄雅咧，系啦，女仔就系雅啦，咁、哦、所以咧拼埋嘅雅就即系一胎起得两千金。 几好几好， 系啦。咁啊，袁凯同埋姑娘，听日再见啦，拜拜。